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我系马仔， 我系港产不打 Hello。 系啦，今日不打咧都有 join 我哋啊，咁样咁啊，可以不如今个礼拜咧，因为冇乜嗰啲卡通嗰啲咧，因为始终地震完，今个礼拜都系做翻上个礼拜冇做嗰啲啊，日本，即系我哋啊偷睇咗啦，已经上个礼拜都系讲咗啦，已经。咁所以今日咦，好似又冇乜嗰啲剧啊嗰啲系嘛，即系除非你讲下阿龙田爱菜嗰度啦，或者一阵讲两句嘢可以系咯。咁佢變咗，我哋不如咧後半段啊開始介紹少少啊，下個禮拜嘅美國隊長三裏面有啲嘅人物咧就會出場，咁但一路以嚟咧好似碼頭都未冇見到喎，係啊，係嘛？咁一陣會 重頭嘢，冇錯。 佢唔知重唔重頭啊，但係即係嗰個角色即係會有嘅，咁可能都同大家介紹一下先啦。咁同埋到底黑豹同蜘蛛俠今次嘅身份係咩嚟嘅咧？咁佢都或者。講少少好嘛？咁同埋原來好似係咪見到有啲人，其實如果睇咗嗰個戲喎，原來係咪有啲可能有啲優先 首映 嘅首映嗰類啦？咁美國肯定係啊，咁唔知台灣嗰邊你哋喺邊度睇？咁但係好似有幾個都出咗 review， 但係佢哋當然就冇劇透啦，話明因為未正式上嘛。咁佢就講過下嘅，咁我哋一陣間都同大家不如講下啦，開始講下美國隊長三啦，不如係啦，反正冇乜其他嘢，咁今日不打會裝曬你成集咯，係咪可以可以。 係啊，冇錯。係 啦，咁都傾下啦。咁當然都有好多新聞，好多其他嘢啦，咁都會講下啦。咁又計十年之後，又有另一個作品咧，竟然又哇好好啊！政府咧又幫佢大力宣傳咧，就一定要即係讚揚下係咪？係啊，OK， 好，咁我哋事不宜遲啦，咁我哋講下呢個電影排行先。系啦，马仔嗰边有冇睇到啊？ 啱啱轻咗几？ 系啊，哎呀， 吓，我唔紧要。第一，我记得第一个系《优秀大都会》啊，第一位。 系 啊， 仲 keep 住系第二位。 系啊，我开住咗嘅 ，OK 嘅，我见到而家。 系啊，唔紧要，咁啊，阿伟不打讲都得。 好啊，第二位就系《蝙蝠侠对超人》。 系。 第三位系《末世佳十号》。 系。 第四位是猎神魔雪半边、第五位是港产片树大招风，第六位才是爆机特工、第七位呢是踏血寻回导演版、第八是尸骸、第九是我老婆是明星，第十是刑警兄弟，就是这样。 是啦，那有没有新上但是跌了下去呢？即已经即可能他不在十名内不期，那是不是好像猫市，是不是好像那套日本戏呢？是不是好像 日本嗰套啊，但是你说猫市盟主现身去了13，是啦， 是 都好后下啦其实。 因为 他仲后过得几间戏院上的华丽转身。咁但是如果你说是咁但是你说新上其实都有的，你尸骸啊呢个礼拜啦，咁另外我老婆是明星同埋刑警兄弟啦，烂斗烂嘅两套。 咁即 是爆机特工啦。 寒流金是不是都是新戏嚟嘅？ 呢、這個你話邊個邊套？ 有個韓國戲叫韓。 喂，係啦，喂，呢套我覺得正嘢喎，我可能即刻有時間睇下。 而家朝頭早啦， 韓流黑金都排26喎，不過咧又認真，韓流黑金其實冇乜戲院上嘅啫。 係冇錯啦，咁佢就都係新嘅，應該都係 係啊。係啊，都係新嘅，都係咁嘅。 我冇一定有其他係新嘅喺下邊，因為我而家架機好慢啊，我冇聽。 都有啊，其實就都係啦，即係韓內都知啊，排片咧，下個禮拜有套勁嘢啦，就《英雄內戰》。咁通常勁嘢排咧，之前有好多即係積壓住咗有啲嘢咧，就一早排曬，一係咧就等佢播完先排。咁所以通常啲有啲巨作之前咧都有好多戲上。咁其實呢個禮拜咧，頭頭尾尾好多戲㗎。譬如又有20位有個叫金曲金喉，咁、另外咧係啦，金曲金喉 八個片，無限春光27喎、啊。 系啦，哇！嗰套沟爷喎，呢啲讲一间房喎， 不过啲好少场啦，当然可能得几场咁啦，系 啊，系啊，冇错冇错。 咁好似有何超仪嘅香港，但佢其实唔 系啊，有何超仪有成， 唔系港产片喺度，系啊系啊，好似系 咁啊。 马来 嗰套无限春光而家排32啊，如果呢度就系啦。 啲马来西亚定边度但系你话得嘅，系啊，不过即系艺术片啦，系咯。佢话 系啊， 用一间 沟爷噶，即系一间酒店房就又系几扎人咁样咯，系啊系啊，冇错。 咁你就横跨咗好多年代，仲要咧，其实佢讲啲人咧，全部系有出处喎，唔系话乱咁作。 冇错。 咁啊，所以佢哋话其实呢度得噶，不过即系当然系个艺术啲，香港得几场嘅啫。好，有冇其他？有冇其他系呢度讲两句嘅？有冇？ 我依度讲两句，你问我就咩啦？即系咧，即系你都明白，而家又我哋好开心有新电视台啦。咁咧，即系 TVB 就吓，即系开埋名都唔紧要咁啊，又想拍电影啦。咁啊 ，TVB 拍亲嗰啲剧都烂烂地啦。咁呢套刑警兄弟啊，真系烂中斗烂。 刑警就不如一阵讲啦，呢个都会讲两句嘅，系啦，呢个唔系而家介绍住啦。刑警系而家排紧第几噶？ 系啊，冇啊，排到尾啦，三分钟 都有入 围、啊。我拉到去五十几咁滞噶，系啊，其余后边嗰啲都系啲旧戏嘅啫。 唔系第十位咩？刑警兄弟而 家系啊，系啊，啱啊，第十啱啊。如果刑警兄弟排 系 第十 啦，系啊，系啊。嗱、啊，咁、啊、先前咧，即系早几日嗰阵，我有望过下嘅。嗰时咧，尸骸系高好多嘅， 系 高好多。因为好多人咧，今个礼拜反而佢想揾套特别啲咁鬼戏啊，谂住鬼戏。咁点知咧？啊，原来呢套咧唔系鬼戏，一阵同大家讲。咁所以咧，过咗几日之后，啲人已经知道啊，可能听有人讲啊，就跌翻嚟啦。初初好高嘅，唔系八位噶，高好多。 系。 咁但系呢套因为我都讲过啦，其实北美上嗰阵就好快攞话系嘛。咁但系咩事咧？咁一阵讲啊。咁爆机特工咧，我冇晕，但系原来我听好多香港朋友讲咧话好晕啊，睇到。咁一阵讲，一阵讲。OK， 好。咁头先啊嘅排名咧就系、是、暂时系特别日照啫。咁随时再喐啦 ，OK， 咁啊，大家以作参考，唔使顺晒，你可以你有唔同嘅选择。好啦，咁我一阵啦，开始讲呢个古仔啊，同埋啊咩噶啊，咁唔中意听古仔，唔中意穿桥嘅朋友咧，就熄机 ，OK， 好，咁我熄咗呢度先啊，因为拖到好慢，我部电脑系啊，好，好啦，咁我哋实质讲里边啲嘢啦，系咪啊？ 嗯， 好，咁有边几套啊？讲边几套先？讲下啲短嘅先，唔好啊，不如讲爆机先啦，因为反正套都差唔多。讲下爆机特工先啦， 好啊， 爆机 特工啊， 咁其实我就 未睇 介绍过啦，咁早两个礼拜 ，OK， 咁但系就当然唔能够以我作准，因为好多朋友睇完出嚟咧，佢都话当冇古仔啦，咁同埋咧，哇，真系顶唔顺，即系睇咗一阵咧，开始想晕啊，系啊系啊咁样嘅，咁不如等阿北打同大家讲两句啊，即系我哋或者未必讲个古仔讲咩啦，就讲下个感受如何咧。 冇錯，咁咧其實咧我自己本身啊，你知道做 production house 啦，咁其實我哋公司都有拍 VR 嘅，即係真係 VR 嘅技術嘅得唔得？咁所以咧我其實你問我自己我即係我哋即係叫做 VR 其實好多種拍法啦，咁咧我即係叫做比較細資本拍法咧，其實我哋係可以用 GoPro 拍嘅真係，咁咧就即係可能我哋拍埋 3D 嘅，咁即係12部 GoPro 咧，我哋有個裝置擠咗落去，咁嗰嚿嘢望落去咧好似細菌嘅 ，OK， 咁所以我哋行內叫細菌。咁我嚿細菌咧就咁擺到，咁我會拍曬成個360度。咁所以咧，我係慣咗睇一啲咁 POV 嘅 screen 嘅嘢 ，OK。咁但係咧，我睇呢套戲，我都頂唔順。 你都頂唔順？ 我睇到一個鐘度咧，坦白講，我望表，我同老婆講：，喂，我想先走先。 咁嚴重？ 呢個冇錯，即係當然我就睇都大屏幕嘅，我喺 MegaBox 睇 ，OK。咁啊，都近嘅，你問我，咁所以。有啲導演朋友就話後少少睇，即係抽離少少，就唔好咁前近個熒幕就好啲咯。咁我自己覺得真係就我又不至於嘔，不過就一定有啲bad feeling 啦，一定去到尾。尤其是當你不停冇即係三個字後又係咁，半個鐘後又係咁，一個鐘後又係咁，咁啊變咗太重複啊。咁啊係啦係啦，咁我有啲吃不消你可以咁講。 咁呢套的確係嘅，因為我睇嗰陣咧，我都坐得比較後同埋比較中間，即係你一定要攞個你一眼睇曬成個畫面，同埋都唔好話淨係睇到畫面，最好見到有其他戲院其他嘢。咁咧，你冇咁容易會暈嘅，會的確。如果坐得前少少，即係你入你眼嘅嘢，成個畫面咧，真係會暈到，或者唔奇嘅，因為你大家都知啦，就算睇唔好話係第一次點啦，第一睇正常嘅動作片，你坐前座啊。都暈啦，係咪？冇辦法，樣嘅太緊要啊嘛，所以我諗係呢套特別要坐得厚啲，咁我諗係 真係 要，仲唔需要 注意咯？ 唔需要揾 你問我 大畫面睇㗎，千祈唔好添啊！ 係啊，同埋你問我去。佢啲動作設計你知啦，即係佢堅持 POV 咧，有個缺點就變咗你啲嘢咧，就永遠啊第一視點咁望啦。咁你變咗，譬如你拳腳動作就變咗你即係睇唔到啊，因為即係個拳頭向前伸。 要自己幻想。 佢都設計到，係啦，佢都設計到冇乜搏拳啊，又冇乜話真係好動作，即係意思埋牙嗰啲叫做好似 G1 格鬥咁樣，埋牙肩打嗰啲又冇嘅。咁來去到尾都係啲追逐啊，或者有啲槍戰啊。一啲即係好似打機War Games 嗰隻咁但係你話睇頭15分鐘都叫吸引到，咁之後發覺嘩又係咁，又重複又重複，咁你個半鐘頂唔到 㗎。佢開頭嗰半段到呢，佢搵咗個係本身係玩嗰啲音乜叉事跳跳跳嗰啲友仔。 係明白 ,X Games。 即係後半段呢，佢就比較似 War Game 嘅，即係唔同咗，因為可能佢根本都唔同人嘅，分分鐘嗰、那個係咪唔緊要啊， 咁我相信係㗎，因為嗰個人如果係好堅啊，體能。你叫佢話飛檐走病乜都得。 我唔知佢有冇換人，因為我睇佢就有特輯，佢有話。 應該換。 佢有話 嗰個人 係邊個㗎喎。 佢有出鏡喎，喺個製作特輯。咁係咪由頭到尾都係距離？我唔肯定啊。咁你但係首先套戲入面睇咧，就係前半段有嗰啲跳跳跳，所以咧前半段咧，如果你幻想到咧，你都覺得哇，嗰個人個身手都幾犀利喎，點樣一擒兩下又穿過咗嗰個地方咁？咁呢個你如果你只幻想下係好犀利，但你睇個製作特輯你就知佢真係擒嘅，唔係假嘅。 冇錯。 當然佢有啲好危險嗰啲，佢係有吊，即係用威亞去吊住佢啊，唔係話擒嗰啲吊威亞，即係有個安全嘅，其實都。唔係買一個球咁跌咗嚟咁樣，咁死人係咪啫？即係但 咁同埋我上集啊，我上次開咪講，我就話喂呢套即係網站講話肯定高普拍嘅全套戲，咁我咪話喂冇乜理由喎，高普而家最多食兩 K 嘅啫。咁咧即刻就有人指證我，咁啊即係你始終我唔係話即係跟得好貼啲攝影器材。咁啊有網民指證啦，俾埋 model number 我啦。咁而家高普食到4K 嘅。即係最 top 嘅高普， 佢話用 係啦，咁所以咧，佢真係有機會係全高普拍嘅。咁但係你問我全高普拍咧，即係俾大家都理解，就唔係話咁簡單綁喺個低頭盔度啊拍得。係啦，佢起碼要有 stabilizer 啦，學即係上。 唔係佢用孖機嘅，我見佢現場拍。 係啦，咁同埋佢有啲位咧，其實佢可能唔係即係喺個人綁喺個人度，佢可能係用航拍啊。或者佢可能搵個 Jeep 呢吊起咗個 GoPro， 咁只不過你擺返啲手啊嗰啲咁樣 key 返落去又好或者點。 你半空跳落嚟嗰啲我唔係真個人跳落嚟啊。 係啦冇錯。 我唔知啊我唔知道。我應該唔係啩係啦即係有啲部分可能當然佢係因為特技嘅原因佢要用第啲嘢。但好少嘅嗰啲位好少嘅。大部分時間都係綁一個人喎。我見過佢嗰個頭係點㗎佢唔係真係個頭佢真係個嘴度嘅好怪㗎。 啊，咁正常係嘅，因為佢就翻個視點喎。其實即係喺個頭咧高咗嘅，就俾棍個位， 冇錯啦。 係啊， 因為而家呢個位咧會啱又 OK 喎，拍出嚟都似係個頭。 係啊，係啊， 咁其實佢有心思嘅，不過咧呢種做法當然你唔能夠話以後啲電影就咁做啦。但係我懷疑呢一樣嘢對後來嘅 game 係會有影響咯。 一定咁，但你問我咧，我入場睇前我就覺得即係都大家都知佢係 POV 作為個賣點啦，全 POV， 咁我都覺得即係你打開機嘅覺得哇 POV 一定係即係有嗰種好似親歷其境嗰種感受，咁我都係以呢個預定個心個 mindset 去入去睇。咁我睇完發覺咧，始終原來電影同打機嘅真係好唔同。咁因為第一咧，打機又好主動。即係佢控制喺你度，咁你中意啊走一走，褪一褪，咁啲嘢好由你操縱咧，你自然就有個投入感。咁但係電影咧，始終係一個被動，係一個被動嘅影像。咁雖然佢係第一視點，咁但係你仍然覺得你坐喺度啊嘛。咁加上咧，你望去邊咧，又唔同 VR 喎 ，VR 你可以擰過去咁啊，望到左邊，擰過去望右邊，向上望就望上面，咁你好似都有自己個有個自主權。咁但係呢個咁電影欣賞咧，咁啊純粹望住個鏡頭。佢又要揈過去，咁有時又令啊，你個語言系統咪壞咗啊，咁揈一揈個頭，咁跟住嗰邊又咩咁樣，又整個 OK 手，咁跟住又開槍，又立架叉，咁我全部都好被動。咁我覺得咧，調翻轉，雖然個視點上係第一身啦，但我又唔覺得自己真係好投入到。咁呢樣就係電影同打機咧，係好難 cross 埋。 可能佢呢個技術遲啲係整到個 game 度就可能幾過癮咯，唔係 或者直頭係 VR 咯。咁但係你知大家理解啊？各位觀眾知咩 VR？ 咁 VR 就變咗你係一定要戴頭盔，即係成個影像頭盔笠住個頭度睇。咁啲人都話未來電影院一定會有啲走去呢個路線嘅 VR， 肯定係啫嘛，肯定 係。係啦，咁但係問題你又要計啦，一定未必即係。即係好似 3D 咁，即係佢可能一定會成為潮流，咁但係咧好難話全部戲院以後都變成 VR。 咪 因為你 可能係就係 啦，事實又唔係所有電影啱做 VR 嘅，係啊，你 即係 VR 咧可能會加入遊戲元素，即係話咧個結局你可以即場觀眾即場投票要邊個結局都得，咁樣都唔定。 冇錯， 即係當然咁樣未必係好事啊，但係可能慢慢會融入去。咁而今次套戲嘅經驗咧，即係佢嗰種現場打真人咁打咧。佢的確同你遊戲想像嗰個畫面係唔同，我懷疑之後啲遊戲咧會學咗佢嘅有啲嘢，即係佢可能係先知嘅，但係咧佢咁樣好似真啲喎，係咪？因為佢係真㗎嘛，佢依個會真人打嗰陣，如果第一閃係咁會似啲咧咁，可能我意思有改變或者幫助係咁解嘅，因為佢用真人做咗一次啊嘛，始終係啦。 系啊，因為咧技術上就而家系啊，你預電之後，已經而家始終都係畫噶嘛，即係我哋 叫 CGM 呢 種 就 嘅 起舞嘅啫，即係如果你行內就知。咁但係而家呢套又即係體現咗就叫做，如果打機你十拍係啦，十拍變成打機，你控制緊一個十拍嘅影像咁樣。咁我覺得就而家嘅技術同埋個網絡傳輸技術高咗咧，就算你做大啲，其實都唔會輕機，咁即係配合咗嘅硬件上配合。咁所以我又覺得而家 可以 咁樣方向。 系啦，点都有啲影响，佢唔会呢类对日后好多个范数咧都会有影响，我呢个肯定嘅。姑勿论呢套戏好唔好睇，系啦， 冇錯，咁同埋呢個特別我提一提啦，好多人入去睇諗住 POV， 咁啊梗係諗住可能一 shot 到底嘅，咁但係呢套戲冇嘅，其實 我初上 嘅 時候可能唔係嘅，有剪接嘅，絕對好多剪接嘅，佢唔止係過場啊，佢有時換彈咧，佢突然間逐就影咗隻手換彈，但即係逐佢又影翻正面，佢唔係另頭嘅，都會嘅， 冇錯， 都有， 冇錯， 咁所以可能咧， 整係有剪嘅， 都會。 咁當然你問我，如果呢套叫做標榜第一視點，佢如果砌到好正，真係順時咁去。即係啲嘢真係一 shot 到底，順住個時間軸，即係實時咁樣嘅電影，佢又砌得靚咧，咁其實我覺得又高嘅個劇本。咁但係咧，好明顯呢套戲就係影像上我諗有突破啦，或者個條橋有突破。咁但係喺劇本上咧就垃圾。 劇本好好，啲溝片嗰啲古仔都好低能嘅啫，其實係咯， 係咯。係啊，咁啊，即係都係不 停。我中意佢最尾咧，即係佢初一路都係為咗 跳上直升機 救條女，最尾。佢自己懟冧翻條女嗰下，你哇！有個正啊呢下，呢下 嗱我明嘅呢啲，即係睇開有時啲溝嘢咧，呢下就先攞到分嘅， 幾過癮。 唔係咁，你問我佢又係荷里活一貫，即係我成日話腦殘嘢，即係嗰啲叫做咩？突然之間又贏， 冇 嘅 都唔 係即係 呢個。 係啦，之前點鋪個敵人好勁好勁，咁打都唔完全唔夠抽嘅。咁但係到最後咁樣可能啊，流曬血咁樣一爆氣啦，又一下就贏咗。咁呢啲就又係話腦殘荷里活。 即係你都作個理由啊，係就係點樣打低你俾個理由啊？ 咪咯， 即 係 嗰條友 到尾咧， 嗰條友自己 我唔知 係 咪我睇得唔夠集中精神，佢有冇解釋過咁點解遲嚟和？我都唔知 解，佢冇解，冇咪阿基拉咁咯，你当唔系潜力 王？超人力喎，真系佢真系，咪咯，我拗晒头啫。 唔好理佢啦，佢呢啲纯粹系偷片，冇得解嘅，即系中意就发生，同埋即系好多啲裸女出现啊，咁即系总之佢真系喺咁官能刺激你啊，咁同埋谂好多办法令到你唔会睇得咁闷，其实佢就系， 明， 即系如果佢好正常，呢个全部正常好闷嘅，讲真系咯。 系啊， 咁佢就真係都我 OK 嘅，佢我收貨嘅，我 OK 嘅， 明白， 即係睇下幾過癮嘅。咁但係大家真係要頂得順嗰個第一視點，你會唔會暈嘅呢個問題？咁我建議大家係盡量坐後啲，盡量坐中間啲啦，咁啦，係有真係有關嘅，真係有關。可能你坐中間即係中間行都已經太前啦，其實。 冇錯， 直情要坐最後嗰幾行係啦， 係啊， 好。 同埋佢咁樣嘅玩法，我唔建議大家睇 IMAX 呢套。 唔好千祈唔好揾個人幕咁大，一定瀨嘢。你揾個中型人幕 OK 啊，又唔使揾好細嘅，係啦。咁當然啦，如果大家呢一刻唔睇，第時睇翻即係都 OK 嘅。我覺得電視睇一定就冇咁大問題嘅，一定係啦。咁樣啦， 電視睇咪仲似打機？ 唔係當然，但係即係意思雲嗰個問題啊。因為我睇我冇呢個問題啊，所以我可以由到尾我入到去睇佢個故仔啊。但 我就頂唔係太頂得順嘅啫，即係我又唔係話佢個雲咁，即係直頭有雲嘅心理感覺。咁但係我應該話個心理上覺得好鬱悶咁咯，即係好係啊，好想盡快完嗰套戲，咁有個咁嘅感覺嘅。 因為我冇呢個問題啊。 系， 咁唔知啦，咁可能大家尽量揾个适合啲嘅位置，即系去坐啊。呢个对呢套戏嚟讲，原来好有关系嘅，系啊， 冇错， 系啦系啦，因为我惯常都中意比较坐后嘅，就算坐，就算睇正常戏都，咁所以通常我就系因为想睇得清楚所有嘢，我唔想有啲嘢坐得左边咗，右边啲嘢睇唔真，咁都冇乜意思系咪？有时啲人幕大得滞啊，咁我都尽量去坐后少少，平时都咁，所以呢套我都冇特别谂，我平时都系咁嘅，咁所以可能因为咁咧有帮助咗都唔定。是唔奇，真唔奇，大家可以想呢樣嘢可以試下。但係啦，即係千祈唔好搵啲大人幕睇呢套唔啱嘅。係正正常常就得㗎啦 ,ok, 佢自己都冇搞 3D 嘅，佢自己都知自己咩事係。 唔敢呢套仲搞 3D 唔掂。 但係呢套我覺得可以搵啲凳喐嗰啲怪喎，我覺得調返轉。嗰啲嘢佢又冇好似係冇擺。咁樣 ,anyway, 咁呢套馬仔有冇咩意見？ 係睇下感覺上睇下你會唔會，我係会唔会睇人打机咁样？我觉得好似 睇人打机都有少少噶。 其实前铺排上都似嘅，你问我又系有啲无端端系啊，有个人又永远俾啲道具佢啊，俾个电话佢咁样，系啊，嗰啲铺路系似嘅，系。 咪有啲睇人打 H 机嘛，唔系。冇人啊！ 佢又唔似，系咯，我又其实有个位咁，你即系起码有啲厨嘢啊，咁啊个老婆其实话晒都系嘛，都索噶嘛，咁啊冇嘢搞嘅，我以为有场床戏。 话原来真人唔得噶，系呢套戏拍到佢咁靓嘅啫。 系啊， 喂，咁我又认认真喎，有讲啊，我又系咁话，我啊同意马仔啊，因为咧，我就咁睇呢套戏，我觉得其实佢又冇乜，即系身材麻麻嘅啫。 佢个造型做到佢好似一个靓。 系啊，个样又唔系好得嘅啫，你问我。 马仔讲啊， 冷艳少少咁，但系又唔算好得嘅。 马仔讲嗰条 龙。系我认啱佢呢个款啫。 佢平时系金发嘅造型啊。 唔係佢有陣時唔係整金髮嘅，所以佢個造型唔係做翻呢、這個著呢，好似啲科學家或者醫生袍嗰啲咁樣，好似 OL 或咩咁，即係著低啲衫就唔得噶個樣。 同埋你話佢其實隻眼好細噶嘛？ 係、哦、啊，如果佢著低個髮型唔係咁整，佢唔係咁隻眼好細嘅平時。 你話佢直情係有啲似啊 Sucker Punch 嗰個女主角咁噶嘛？ 系咯， 都系啊，系啱插啱个造型咪 O K 咯，如果唔系平时好就好怪咯，佢样 好怪啊。 同埋 佢呢啲官能刺激，你俾我梗系搵个身材劲啲啦，呢、這个真系冇乜料到。 佢同埋嗰个女都唔算好成日喺度嘅，间唔中出一出，系啊，即系佢都系阿桑荣啊出得多啊。 冇错， 佢都系啲打机嗰啲，突然间个人质就出嚟嗰啲咁嘢。 间唔中出下，系啦。不过我最过瘾嘅，最尾佢怼冧埋嗰个女，因为原来系最尾个女都系坏人嚟嘅。咁样吓，即系成个都系局嚟嘅吓，即系原来咁样咁啦。咁啊，详情又或者故事啊，都冇乜特别嘅，大家自己有兴趣就先入去了解啦。其实都系总之一个过程，就为咗救女就系咁啦。咁啊，结果发现一个另外嘅真相。咁其实系咩咧？咁啊，大家入场啊。呢套又冇乜所谓，我唔讲啊，本身冇乜所谓，唔系咁重要嘅。 系啦，因为影像上啦，系啊，你接受到或想睇视睇下新嘢，咪入场咯。咁但系你问我系宏观上嘅普通啊，系啊。 系啦，攞个新经验。咁但系总之坐后啲，系咪唔好稳等人？我话呢个关键啊， 冇错。 都系就系咁样用。OK， 好，咁啊有兴趣就睇啦，冇兴趣冇所谓嘅。OK， 一套比较奇特啲嘅 approach 嘅东西。OK， 好，咁除咗呢套啦，咁啊讲啊做咩咧？ 我就快讲啊，讲下 The Boy 啦。 哇，呢套反而特别喎。好呢個好特別嘅，好特別在我哋吳霸村啦，講咗啦， 吳霸村 最後係冇鬼嘅， 冇咗啦。佢啊，所以我就話我嘅評價都係咁。佢呢個導演咧，即係我未查邊個，咁佢又夠僵過上一套《末世街十號》啦。因為《末世街十號》就係一路即係，正如我哋講都係話，信唔信出邊係咪真係有外星人？咁最後又係原來真係有咁啊，有啲逆思考。即係樓上樓啊，估佢冇，原來有。咁套咧係人都估有鬼啊！個導演一開頭嗰兩，即係佢套戲都好似接近個半鐘啊，你當佢一個鐘頭連四個字都仲係好標榜係鬼，係個即係鬼魂咧入咗個公仔咁樣，咁亦都做咗俾觀眾睇。咁而戲入邊嘅男女主角都信係咁，咁啊無時無覺喺套鬼片，咁啊當鬼片睇。咁啊咁到咗最尾揭盅，其實唔係，佢係一套真人嘅實拍。犯罪片， 即其實是 Phantom of the Opera， 即嗰個 冇錯啦， 人扮嘅，係啦，人係 啦，仲要致敬嘅，因為嗰個兇手最後出咗嚟咁啊，即係大咗啦，佢唔再係靚仔啦，係個即係當個靚仔已經二十年後長大咗，佢都係戴住嗰個 Phantom 面具， 佢致敬嘅，裏面都有戴 Phantom 面具。 佢係戴面具，因為最主要佢有咁講，佢啦火災咁啊，毀咗容咁啊，你當佢係啦，西哥。 Phantom 嗰個即係致敬啦，咁講唔好話抄。 冇 照用咁樣。 照用啊，係 啊。咁你問我咧，佢就之前咧，我覺得有啲感動，因為咧呢套睇咧，你啊睇 trailer 都見啦，其實咧佢就還原咗即係驚慄片嘅基本。咁佢用啲最我哋叫做電影語，即係意思可能靠啲剪接啊，靠啲特效、音效，又靠啲演繹，即係可能就係佢個恐怖就係影住個演員個表情，即係由佢啲表情去鋪嘅。咁另外加啲燈光啦，陰陰陽陽啲黑暗位咁樣。咁你回顧翻咧，因為最後先穿佢，其實嗰只嘢唔係妖怪，就唔係會喐噶嘛，嗰只公仔真係公仔嚟嘅，普通公仔。咁後屘回顧翻，其實佢所有驚嚇位咧，其實個公仔真係冇喐。佢又唔同話好似你阿林峰嗰套鬼影咁樣，真係有隻 CG， 佢要喐㗎嘛，影到佢咔咔咔個口喺度喐，咁啊 CG 畫㗎嘛，佢又唔係，佢真係就好務實影住嗰隻公仔，咁最多 zoom 埋佢，好似佢喺度流眼淚，佢都有解釋原來上面滴水，即係類似會有呢啲咁樣嘅扭翹嘢啦，俾你，咁你後屘回顧翻咧，佢係特登唔用 CG， 咁但係咧你問我，佢係拍到嗰種驚慄感。系啦，咁即系我觉得啊，即系几叫做而家即系主流嘅恐怖片都系话玩特技，或者啲特技玩得太泛滥啦。咁呢套咧调翻转用翻电影语言咧，我觉得可以好清新咯，感觉。 即系佢个功力就未去到阿詹士 Van 嗰啲咁高啦。即系詹士 Van 都系冇用电脑噶，系啊。 咁但係佢好高啦，真係好重現到以前嗰種法。咁呢個當然佢可能佢功力未有咁高，但係佢都咁樣嘗試去做，都值得去讚下。不過呢整體咧 就本心好咯，咁同埋 但拍咗好問題咧就有啲悶嘅。阿北打都講過。 是啊，但就佢始终因为又要窝啦，窝咁拍啦，咁啊变咗你问我佢，其实佢整体嚟计啲惊吓位个数量啊唔多，佢又唔似话好似啲阿 James Bond 咁样啊，不停咁吓你，格吓你，系啊，佢又唔系呢只嘅，咁佢同埋我又觉得佢个本心咧，佢又唔系话纯粹即系想好吓观众。佢有幾個客位嘅，突然間全場都驚驚，因為配合啲音效咁，同埋你見預告片咧，佢咪望住幅畫，突然間伸隻手出嚟，咁、你呢啲擺明係有鬼啦。咁但係其實嗰個 shot 係惡夢嚟嘅，即係夢境嚟嘅。咁、變咗解釋到其實由頭到尾間屋冇鬼，嗰只嗰個公仔都唔係妖怪。咁其實係後邊匿埋咗個人，嗰、個人咧其實就即係有啲圓有啲問題咁，精神有錯亂。咁佢為咗要揾個保姆，咁其實係想同佢。即系混佢间屋入边同佢一齐咁样，即系你当系咁，系啊，有啲最后有啲咩变变态态咁，其实系个变态杀手咁样嗰种感觉，系啊，咁你咪我佢成个半钟铺咁，因为惊吓位唔算多咧，加上佢啊有啲导演又想俾你知佢系一只鬼，咁啊又诱导你一只鬼，咁啊花咗多功夫落去，咁佢变咗忽略咗就嗰啲可能角色嘅刻画啊、人性描述啊，或者佢嗰啲剧情上咁，其实都松啲。 同埋佢又系得幾個人嘅啫，即係又係幾個人一個景嘅，可以講。 係啊，佢又係三人一景，咁啊真係三個人嘅啫。嗱，唔計佢個爸爸媽媽，因為爸爸媽媽咧開頭出咗之後話唔見就走啦，佢又離開咗間屋噶啦。咁入邊又得個看護，得個公仔，咁其實仲有個男仔啊。咁啊係送貨嘅，冇錯。咁啊同我個女主角有段情嘅，都叫做就係有啲愛情位咁樣。咁另外其實仲有就女主角個未前夫。应该系啦，咁嗰个奸嘢，你当系啦，咁叫佢最后即系三人一景，其余其实我谂佢七八成时间咧都系女主角抱住个公仔。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喺呢个元素之下咧，除非个导演功力真系好高，如果唔系咧，闷系必定啦，系啦， 冇错。 咁所以呢套我觉得佢意念嗰样嘢系有噶，即系其实佢都 nice try 嘅，不过似乎就连北美都唔系咁得啦，上一上都落咗画嗰只嘅，系啦。咁就睇下啦，咁我又覺得如果大家唔想去戲院睇，咪遲下睇睇翻碟定咩啦，係咯，可能都值得望下，呢個我遲下都，如果聽個不打咁講，我都睇翻先，係啦。我初初諗住要唔睇啦，唉，好渣㗎你，哎，你反而你同我講唔係啊，最近冇鬼，我就反而點解我有興趣喎，唔知點解，即係好多人就 咁啊，有時你睇鬼片，最後發覺唔冇鬼。而又嚇到你，咁我覺得幾高嘅。你依個角度諗， 即係我反而你咁講完，我覺得咁幾特別喎。我要揾翻嚟睇下喎，諗住調翻轉，係咯，好奇怪。 冇錯。 如果佢只不過好普通嘅一套鬼公仔，我反而我冇興趣嘅。調翻轉。 係。明白。 咁呢個我諗可能一陣會講落去嘅，關於即係結局到底有冇外星人，結局到底有冇鬼，係咪咁重要咧？咁因為呢個末世街十號。一陣仲會有幾套去講咧，講埋先，講翻幾句末世界，一陣都會補翻，因為原來咧原著嗰、那個，唔係應該講原本個劇本同我哋而家睇到嗰個末世界原來好唔同嘅喎，原來好接近啊，上禮拜夏木貝講嗰個版本嘅喎，竟然，係啊，即係原來已經佢哋最初已經諗過係咁，但係佢哋就改咗做而家呢個版本係咁，咁一陣先補啦 ，OK， 咁我哋咧就真講，我就會講到底結局有冇鬼，即係嚟好似金田一或者 Warfer 嗰啲，佢一路都扮到有鬼啊，成日都係咁噶啦，有時嗰啲咁，但係最尾原來係人為，咁點解大家又唔覺得有問題咧？咁樣咁一陣會討論嘅，我哋而家唔講住啦 ，OK， 好，咁啊講落啦，講埋第啲戲先，咁今禮拜仲有咩睇咗咧？ 我仲有咩睇咗啊？嗱，烂嘅 TVB 嗰套啊，唔想讲啊，因为咧咁难，大家你自己选择 啦。咁多啦，系咪刑警兄弟？ 唔系，唔使讲古仔，就系讲有咩烂讲出嚟。 系啦，系啦， 讲。烂就闷咯，我唔识笑。咁我亦都相信我戏院，我唔觉有人笑。 喂，但系竟然有人又话佢哋喺电影入边嘅表现好过平时喺电视，系冇啲咁嘅事啊？ 我又唔觉喎，咁其实你问我两条友都烂到烂，咁嗱 ，Boysco 其实我不嬲麻麻嘅啫，即系你问我佢，即系就算你话想当年叫做系咪有套咩《我爱香港2012》啊，咁啊都叫做话系啊，有个扮马型嘅，有啲人话佢做得好，我觉得浮夸啦就系咯，即系呢啲舞台剧表演 咁笑片 OK 嘅嗰阵时啊， 系咁，但系你问我啊唔识笑啊， 金光啊金光。 金光咪又系咁，其实金光啊，我觉得完全唔得嘅，喺喜剧嚟计，因为我个人系几憎佢添，因为你睇咧，我有套烂中之烂上年，咩台北夜蒲团团转入边有金光，吓死你，我都唔知佢即系觉得自己好笑，但系成件事冇人笑， 昂即係昂嬌嬌咁樣嘅， 咁 所以 咁但係電視啊，好似好啲嘅感覺上反而啊， 我又唔覺啊，其實我不嬲都麻麻地啊。譬如你話金剛論小兒咁樣咩咩食神啊、食街嗰啲咁樣嘅資訊節目，咁我又咁講，以前 TVB 冇得揀，而家我有 Miu TV， 我一定睇 Miu TV， 唔使講。 即係麻麻麻你不嬲覺得。 係啊， 即 係 呢度本身係無線嘢嚟嘅，其實。 系啦，咁其實你都知 TVB 不嬲爛啊，即係我都可以夠膽開開名講啦。咁呢套電影咧就落小姐做監製，咁你話監慘唔慘？ 咁真係電視。 乜以往 TVB 點解咁爛咧？都係我諗有好大程度落小姐有關係。咁佢又走去拍電影， 咁 係咪嗰飯咧咁樣？ 好似唔係話新拍嘅喎，其實又係擺埋咗一段時間，唔知因為 我相信係啦。我諗同咩咩翡翠明珠嗰類咯，你如果質素係啊。咁你問我呢套嘢，如果擺喺賀歲播咧？我覺得可以插少啲，因為賀歲大家唔好咁計較，開開心心。咁但係都插㗎啦，因為真係唔好笑㗎啦。咁但係你話擺咗嚟呢啲四月檔期嘅，即係啦，半身不死。我覺得對付呢啲電影好簡單嘅，係啊，對付呢啲電影好簡單嘅，就係唔睇就得㗎。係唔睇唔講，唔理佢有佢叻啲 歌。好，即係幾差勁。 冇錯。 好，咁仲有咩其他嘅戲係可以講下咧？ 嗱，我啊有套好快要講，不過真係同科學就冇乜關，咁但係我只係賣個關子，即係講少少。韓流黑金，韓國啊話好似破咗上多年有套咩兄弟係嘛，咁啊即係票房冠軍，咁喺韓國好受歡迎。咁當然你話韓國有時啊，之前有套咪打嗰個乜鬼，有啊，即係G-Dragon做咁嗰個邊個啊？唔記得啦，即係唔係 G-Dragon， 即係嗰個話咩延平戰線啊，喺韓國都好收得噶嘛。係啊，但後屘睇完我覺得普普通通嘅啫，又唔算係好勁嘅。咁呢套我開頭都抱咁嘅心態，一睇落我覺得贏。點解？因為我好中意睇池上遼一嘅，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即係雙追人啊，係啊，女眼殺星啊，最出名啊。 不過 池上遼一 係後邊寫古仔嗰個小池一夫。 是啦，咁池上遼一有套作品叫做《聖堂教父》，我唔知知唔知，香港其實天下出嘅，好耐之前出嘅，個中文譯名叫《英雄本色》，係啦，係套漫畫嚟嘅 ，OK， 十一期完嘅啫，好正嘅，我第二個睇，係啦，《聖堂教父》，咁呢套戲都拍到《聖堂教父》味道。 嗱，有一說咧話佢其實係日本韓國漫畫嚟喎，呢個故仔 係。係冇錯，係暢銷網上漫畫添，即係仲唔係實體嘅，網上連載漫畫。 咁就關科幻事啦，縱使佢個故事唔科幻，我哋成日 講。哦，咁就關啦。嗱，因為咧佢係點咧？咁你知你有如果有睇《慈上一夫》《慈上遼一》就知啦。咁咧佢《聖堂教父》就係講佢點樣一個黑社會，攬住個政界人士嘅，即係佢因為佢要選嘅，即係你佢又唔係官員，佢即係政治嘅，即係好似我哋立法局議員咁樣，要點樣入去個議會？咁啊，嗰兩個一黑一白咧，點樣用盡一切方法，不擇手段又好，做奸嘢又好，佢意志好堅定嘅。就話要推翻而家嘅日本政府咁樣，咁係個描述得好陽光氣好重，咁當然有啲黑係黑啊，又會有啲鹹濕，即係比較色情啲嘅環節啦，咁樣去放大人睇，因為咁但係咧個裏邊其實都係想側寫即係日本嗰啲政治黑暗啊、黑金政治嗰類，咁呢套似，但係呢套仲勁，佢係傳媒都玩埋。即係佢傳媒加個政治，即係政治嘅官員啦，即係嗰啲嘅你叫議員啦，再撚埋黑社會啦，咁另外再撚埋，係啦，但黑調翻轉咧，佢最正就係佢描述都係同聖堂教父一樣，黑社會先係最好，黑社會先最有道義，黑社會雖然都黑係黑，但係最後我都係應承咗嘅嘢，我做到尾，反而資本家即係佢後屘有埋企業家，企業家、傳媒嗰啲議員全部都奸。 咁佢有冇话佢哋其实细个系识咁，大家就有咁嘅理想，所以一人入一个界别呢样嘢嘅咧？ 冇错， 佢都系咁嘅。 系啊，咁跟住就有啲批判社会咁咯，即系你问我，咁去韩国，我估佢都系即系够胆讲嘅套戏，佢好白嘅，讲到明啊。当然佢议员应该去扣啦，咁但系讲到明个议会系咁，又讲到明呢份报章喺韩国销量第一嘅，原来背后又系俾人操纵晒。转中意写乜就写乜，个立场周围变嘅，咁类似咁佢讲到好白，咁我觉得对佢嚟计都好似即系韩国啊，够胆拍呢啲，咁 韩国好开放噶，冇乜问题噶，即系我讲南韩咧，意思而家唔系北韩啦。 啊，咁计啦，不过你问我，佢都政府都大权，你问我应该话系佢警权好大嘅，即系个不嬲喺韩国，咁个社会个。 個感覺咧，即係佢個傳統咧，都係唔可以以下犯上嘅。即係呢個就韓國個文化。 但係佢喺嗰個電影上面，佢比較開放咁樣去拍咯。 係啦，反而個電影佢就可能就係咁啦，因為韓國個社會就唔可以以下犯上，佢個即係嗰個從屬關係好強。 佢唔 咁啊，即係下屬又唔可以違抗上司，可能就係積壓咗好耐。啊，呢套戲就釋放咗佢呢種情緒。 即係佢 入邊就係以下犯上。 佢哋唔會將故事同現實撈埋嚟諗。 系， 系啦，即系可能你拍个古仔系咁咧，佢 O K 嘅。 系，冇错。 你真系以下犯上，就我谂边个国家都唔得啦，系咪先？即系。 咁你睇你有咩适当渠道咯？即系我觉得，即系美国嘅好处就即系喺猫得选咯。咁 你 见佢而家搞咁耐，你都系仲喺度取悦紧选民，就系点样可以喺自己个党嗰度胜出？咁你即系呢个、个制度好嘅，自然就可以。即系容纳到唔同声音啦，即系你咁讲，咁我呢套啊，即系又系有啲批判啦。 唔系佢分得到即係你要係言論定係現實上去做啫，呢、這個就唔通美國你真係現實上你去反政府，你真係殺總統係冇事咩？你拍 咁唔係，咁你當然你反即係就算話反建制、反烏托邦咁都好多種，又冇話真係好似做戲咁樣又下下要殺先係。 即係你拍咗戲，佢就唔理你咯。你真係做美國都唔會有你啦，係咪 系冇错冇错， 咁人哋嗰个分得清楚咧，喺拍戏啫，古仔啫，咁我谂南韩咁上下啦。既然佢要用电影救国，系咪一阵我哋亦都会讲到嘅，因为一阵有啲关 系 噶。 Okay? 但你问我成功啊，即系佢话电影，即系唔好话电影救国啦，佢系直头系艺能救国啦，即系成个影视产业啦，系啊，即系连埋明星啊，艺能界咁佢做得成功。 连佢师傅日本仔都要拧翻转头，以为佢仲劲过我哋做得。 系啊，佢而家啲 MV 咧，以前啊日本不嬲叫领先啦，即系当然美国都劲啦。咁但系而家啲韩国啲 MV 赢晒， 劲啦， 系真系冇得输。 即系 无论影像啊、创意啊， 佢实质上嗰个作品系咪好我唔知道，但系起码咧佢嗰个政策上呢、這个政策系非常之成功咯。 系啦，同埋培养到人才咯，又嗰句，即系你个行业兴旺，最紧都系人嘅啫。咁你睇下香港电影啊，大领落啊，吓系嘛，咁即系 你 即係冇個機制去培養人就好慘，加上你又唔扶持啲小品作品，全部上大戲咁樣，你好難搞，係啦。 韓國你睇下有幾多奧巴整咗？ 係啊， 個個都奧巴，美國得一個啫嘛，嗰個叫奧巴馬，仲要日俾人鬧係嘛？即係而家韓國咧唔同啦，奧巴嗰啲好中意攬住佢錫噶嘛，係咪？ 係。 咁係好成功嘅呢、這個事實上，講緊美國佬都另眼相開㗎呢樣嘢，唔係就日本佬。 明白。 咁你呢啲咁嘅用政府力量去推软实力，其实好聪明嘅，系啊，呢、這个 系 咯，唔知点解。 同埋有啲嘢就真系政府做嘅，即系譬如你话香港都系，唔系话流于借话咩电影发展基金、咩创意香港基金，咁你俾钱咧，其实你要理解咪而家，譬如香港开套戏，其实你冇即系叫做出嚟倾得坐得开会倾，你都冇一二千万水喉啦，你都唔使谂。即系当然你话喂咁啊十年五十万都拍到咁啊高手啊，所以我就话咁你亦都。你五萬萬就只能夠拍到五萬萬嘅嘢啦，你好局限嘅我睇上。咁你如果你話係主流商業片，你冇即係一二千萬啦 ，basic 你話可能慳啲一千萬都得。咁你但問題你一千萬咧，你咩創意基金你最多幾多啫？你可能三百萬、四百萬，咁仲要又話叫 cam 一半，又要實報實銷揾單開。咁你喺電影融資嘅角度，如果你揾到孭得起一千萬嘅導演咧，其實佢要融資唔難嘅，因為而家大陸大把錢。即係譬如你話當唔好話徐克咁勁啦，你話當叫做再新一輩啲啦，你當。可能海哥游乃海或者边个陈木胜咁样呢啲都资历高啊，咁佢话要开咪开咯，即系一定有人用钱，所以钱而家对香港电影咧，其实唔系最紧要，即系你唔好话政府成日谂就话资助你拍咁样，又或者可能资助你拍短片，短片系短片啦，而家讲紧旧电影啊嘛，两件事，短片系咪先？咁啊旧电影其实系调翻转，系政府担起好多嘢要做，第一你可能你又要培育个业界啦，咁我都系嗰句，你香港政府要救香港电影，好简单，你用政府嘅身份，你同啲起码同个院商同发行讲先，你补贴又好，你拆点啲租又豁免又好，你补地价有优惠都好，第一件事减价咪得咯，咁香港电影咪一百蚊一套，边有人睇啊？港产片。你问我， 你好似话嚟紧仲会再加价暑假？ 系啊，你嚟紧又话加，而家都95啦，嚟紧啊暑假一百噶啦。啊，你就其实你啊好简单，深水清4月28号开英雄内战，你预售飞冇一套你可以90蚊买到，因为预售嗰啲全部唔系 IMAX 啊，又 3D 啊，咁啊噼里啪啦啊，又全景声啊 ，4DS 啊，咁样823蚊啊，大佬，咁你。 即係一般打工仔咧，就變咗你電影又變咗即係趨向咗奢侈化咗啦。咁變咗你逼咗啲人啊揀擇多，咁你有揀擇咧，啲人啊梗係睇西片啦，唔睇港產片。咁你呢樣就最直接噶啦。咁你冇嘢翻人哋咪望大陸市場，咁你望大陸市場就要拍俾大陸人睇，就唔係拍俾香港人睇。咁你又即係背棄咗香港觀眾咯。咁啊變咗騰騰家瓜騰騰，好多嘢就一定要政府帶頭搞，就冇得話靠業界，你又唔鬧得老闆嘅。咁你香港票房咁點咧？拍得幾好，一二千萬已經話開香檳慶功宴。咁我國內大佬我係咁一套戲都2億啦，嗱特工爺爺咁樣都5億啦，係嘛？咁你5億人民幣等於香港拍10套都冇呢個數，咁你冇得講。 如果你講老闆嗰啲係講錢好正常嘅，你政府就係要喺錢以外去平衡一啲嘢嘛，佢都唔。 我會調翻轉，嗱你平衡其實又咁講，如果唔計錢啦，即係唔計商業主流電影或者叫電影業界啦，咁香港做得好，即係譬如當10年，其實佢雖然冇電影發展基金。咁但係佢係有創意香港基金，咁其實你話扶持啲短片啊，扶持啲獨立製作或者扶持啲叫做藝術電影啊，或者啲叫做拍嚟出去攞獎紀錄片啊嗰類咧，其實香港有嘅，即係個機制我都亦都覺得係算做完善。咁當然你問我走呢一方向嘅導演，香港而家都越嚟越多。但我始终觉得呢啲系其中一样啦，我唔敢讲话呢啲啊，即系代表小众唔系嘅。咁呢度一样，咁政府其实我觉得佢做嘅工作都做到，可能未必系满分，都有70-80分。咁 OK， 咁但系你要救电影业，我而家讲系成个业界。咁电影业界入边其中最大嘅一环就是商业电影咯。咁我觉得你又唔可以个姿态就话喂商业电影咁啊，市场运作咪由佢自生自灭咯，我哋政府唔干预咁样。咁而家就正要救嘛。即係你港產片萎縮，同埋又面對個身份問題，同埋個合拍片個問題。咁呢啲其實呢10年都出現，但政府又冇做過嘢。咁佢借可能就借覺得又話啊，我融資啊，多美融資啊，或者可能免抵押融資。咁但係錢佢大把，其實即係你有劇本你大把，實有人投資嘢㗎。咁但係好多配套咯，即係我哋話齋嗱，票價要減。二來有啲資助啊，同埋你起碼會唔會你叫做有承擔你整間即係真係嘅電影訓練學院？你真係一個好系統化嘅嘅訓練， 你根本政府係應該提升少少啲觀眾嗰對藝術水平呢、 這個。嗱，咁呢個就另一啦。你嗰邊就即係走咗去藝術嗰邊，咁我覺得咧，由觀眾度講，我哋雖然我寫文咧，我成日都鬧香港觀眾，我成日話香港觀眾麻木睇荷里活片，咁當然啊，即係係有啲 bias 嘅。 但我見就依家咧，欣賞個水平低啊，即係你要個水平低。 即係我只能鬧就普遍香港觀眾啦。咁但係事實而家確實係有啲人係識睇戲嗰啲就睇得好轉。我又覺得又有感受，因為你八六日你去 BC 就得㗎啦，即係八六會電影中心。咁你嗰啲人嘅觀影質素高好多，咁同埋望落去個感覺都即係係啲即係可能都有識之士啦，冇話咩啦，即係學歷高啊，或者可能都 咪就唔應該 高收入好 快，就唔應該係咁咯。你應該係普及噶嘛，即係你好似一般嘅教育咁，咁係咪得精英？ 咁呢樣又要睇啦，即係好難嘅，我又覺得你好難全民都去走，即係歸曬邊睇即係非主流咁一定有主流 嘅。我講基本嘅，我講好基本嘅藝術欣賞咗，唔係講咁高嗰啲。 啊咁啊， 唔係其實唔係藝術欣賞，就本身娛樂片都唔識睇啊，最大喎。 係啦，咁係又係。 其實呢個都關藝術欣賞事嘅，都關事嘅。即係你唔好 又唔好用藝術啦，呢個字嚇親人啦。 你教細路仔藝術意思即係唔係，梗係唔係叫佢去畫嗰啲嘢拍戲咧？即係意思即係一個人對嘢係要有欣賞呢樣嘢啊！意思係啊，即係你唔好大佬你根本香港啊對藝術嘅教育，佢教我講細路仔嗰啲啫嘛，好細個啫，其實冇㗎，你係啲人開啲學校，咁因為啲家長覺得報呢啲班咧考啲名校咧有分，咁佢先至會報啫嘛，唔係話因為你香港係推，香港根本就唔會推你啲嘢，就算你唔係藝術，你街頭啊好多嘢。有冇啲好靚嘅設計？咁人哋有你冇咯，即係你平時見埋呢啲滑滑達達嘅，啲設計好肉酸嘅，咁你已經係降低緊香港人嗰個藝術欣賞水平啦，係咪啊？ 咪都啱嘅，同埋即係阿馬仔又講啦，即係啊，我好認同。咁即係就唔好話咩咧，即係娛樂片如何看嗱，最基本就係話往往你好 bias 嘅呢啲人，即係譬如你睇緊劇情片，咁你又話佢冇動作。咁咪睇緊明明漫畫英雄片，咁又話佢冇劇情，咁呢啲嘢即係幾雙重標準，咁咪任佢講，咁但係佢鍾意嘅嘢呢又會贏曬，可能有幾粒星啊大製作，咁譬如好似你話啊魔鏡啊冇話魔鏡，即係新嗰套獵神咁樣，咁雖然好彩啊香港都 OK 啊，即係票房好差嘅，咁但係有啲大製作嘅，咁又話正咁樣，即係 有啲咪欣賞質素低。 唔係劇而家係睇個話題，掌要我唔理係邊個整個劇，香港而家要。 明白明白。 話題行先。咁呢個更加差，更加比起藝術欣賞更加再嚴重。 係喔，即係兼覓囉。 唔係佢個情緒呀，唔係兼覓呀。你牽動都係情緒，佢咪有興趣囉，係咪？ 冇錯。 即係個情況同見到啲女兒嘩好咩喎咁樣係咪嘩好大對嘢喎咁所以冇乜分別㗎啫其實。即係俾少少深度係咪可能嗰個人係有啲內在美嘅識唔識呀即係呢啲就真係好表面。你一表面到係比起呢以前呢你知以前都唔係話啲人教育水平好高㗎以前我講幾十年前喎。但係嗰時嘅人係識得入戲院呢係尊重睇戲呢樣嘢嘅。 唔 好講第二樣啦對睇戲有冇尊重啊就係咁簡單而家啲人都冇啊。唔好再講話欣賞質素啊。今日呢啲好基本即係對人有冇禮貌咁嘅即係差唔多講緊。 啱嘅係啊即係你即係嗱呢啲涉及到即係叫做普及嘅教育咁我覺得又即係固然即係政府責無旁貸要搞咁但係我又覺得夠。是啦但我覺得即係舊香港電影嚟㗎呢啲都係即係作後話啲即係應該可能好 long term 要五六年或者十年嘅計劃。 你想舊香港電影嘅 十年你話政府好多嘢可以做即係我咁諗譬如好簡單你話當十年其實你十年其實已經話叫做兼有好多人想睇咁點解佢上唔到就因為認真啦驚啦即係自我審查院線咁其實你顯現到就話一套電影呢你拍得好都冇用㗎。你要發行㗎嘛。咁你香港啲發行嘅係壟斷嘅即係唔好話壟斷我呢個字眼即係可能有啲錯啊。應該話係來去嗰幾間啦簡單嚟計，佢又唔係壟斷嘅因為唔每一間揀唔晒嘅。咁但係數來數去都嗰幾間。咁嗰啲發行就同院商啊即係千絲萬縷有啲院商做埋發行啦。咁類似。咁佢其實控制晒嘅即係控制晒嘅意思包括埋佢其實控制埋啲電影品味。佢邊啲戲會入邊啲戲唔入邊啲戲排。 根本係主張壟斷同埋去鼓勵壟斷㗎。 哎呀咁你變咗你好簡單譬如你話政府要做嘢咁你咪幫手囉或者你整條院線係政府耗嘅有啲戲限死啲院線即好似你無線咁樣你 TVB 你都要播港台節目喎你有啲嘢喺個發牌度限咗佢一定要播一啲咁樣嘅小品咁就變咗你小品有生存空間呢我哋就可以因應小品嚟拍咁有小品選擇啦多希望有觀眾支持啦咁你有嘢返呢咁小品我計到數嘛總之嗱好多電影老闆都唔係求賺錢求唔蝕嘅啫咁你下蝕就大鑊啦咁你賺到錢咁你變咗養育到咁永遠啲導演一開頭冇可能一接就接一套大 budget 嘅商業片佢要靠拍小品累積經驗咁然後先再轉咁亦都小品可以食到第二啲即係非商業嘅題材咁就叫做百花齊放囉。 咪即係如果你香港現實啲呢啲人已經講㗎啦唔係諗住叫政府干預係叫政府不如唔好干預咁多。 咁係仲好呢樣又係啦即係你如果拍過嘢就知啦即係好多時又係調返轉有啲嘢呢咁其實韓國好支持㗎嘛嘩咁申請個旅遊景點封咗成個嘩咩南大門嚟拍咁喺入面拍追逐咁都得嘅。咁香港呢你淨係話拍嘢我哋 有 過街老鼠四隻字。 講過啦。 變形金剛就得喎因為 Michael Bay 開曬綠燈成個土瓜灣封都得。我哋香港咁冇嘢自己人拍又話阿芝阿座喂點解俾得你又唔俾第二個。又話有啲嘢要涉及好多業界唔係嘢可以幫電影界。咁我點解 Michael Bay 得啦又話咁有嘢好大嘅推廣香港效果咁樣咁你真係冇嘢講囉。 即係偷拍啦香港啲近乎係。 我哋好多電影都偷拍或者又唔係叫偷拍就明偷拍即係擺明 set 曬真機組咁跟住可能有啲抄嚟行呀問呢問到大拍完。 即係好似 你搞得嚟拖拖拉拉咁樣係啊咁樣搞得拍完咁。但係問我有啲大嗰啲都會申請嘅但係呢我哋就好慘。邊有人申請你知拍戲嘅嘢啊我哋溫單就不嬲變㗎嘛即係仲返咗即係變得多過 TVB 啲劇嘅。喂隨時變㗎嘛大佬。咁你又要早一個月邊個時間拍到幾點一早講曬。喂我點知一個月後拍到邊大佬啊即係你排落去你有時啲嘢好多調動。求其一粒星突然之間有記招或者有個代言人要拍廣告掹走你咁你係要砌過啦你做過呢個字即係好多變化嘅我邊有得知同埋又話啊要拍幾多個鐘限死呢條路喎又話又有好多限制啊日頭又唔拍得因為返工到放工又唔拍得中間又話有 lunch 時間 PR 又唔拍得咁可能每日呢得譬如2點至4點拍咁我大鑊啦我一套電影箍你諗下我要2至4其他啲人去邊 咁我哋一定要砌到密噶嘛。即係你知電影，你知電影又唔係越新制啊。咁我定係一日一刻定 keep 住拍。咁你拍完外景，我走翻入去室內，咁室內又拍翻夜晚，日戲夜戲砌到盡量好好豐富嘅。咁啊叫佢慳到錢，咁啊少啲日數嘛。咁但係你話哦，你話幾個景你為咗佢啊得兩個鐘拍，咁可能我為咗咁樣我要拍七日，就為咗一場戲。咁呢啲咪變相個成本貴好多。 咪所以我咪話，咪話尺度咪好嘢咯。即係佢話原來都係偷雞啊，好多位都係偷雞拍完即係走佬咁滯嘅嗰啲。 係啊，你嗰陣時風暴咪咯，佢自己揾六博砌砌景啊嘛，係嗰陣時喺碼頭。 我講即係實景咧，佢真係真係拍快拍完嗱聲走啊，差佬嚟啊， 係啊，好多都偷雞㗎。你譬如你睇下跟蹤咁啦，咁又係啊。你話喺中環咁樣咩拜花街嗰扎搞定申請唔到啊，因為佢成日覺得就你塞少少都交通擠塞。咁佢咪拍輕輕話拍 Photoshop 咯，即係擺部機上車日戲咁啊，唔打燈咁咯，係啊，你唯有依啲嘅咋，係啊。 咪即係搞到咪好似日本拍 AV 咁咯，我想講嘅。 咪同埋我哋好慘噶，有時申請咧，即係好鬼冇尊嚴，不如問到篤，即係查曬家宅咁。我心諗我拍嘢啫嘛，其實我調翻轉，你作為個官，我話俾你聽拍乜，你識咩？ 系咪？ 我话几掂， 识咪系 咯。我调翻转系咪先啊？喂，拍咪拍咯，你得我啫。我话拍呢条街呢条街咯，咁又要问咩啊？攞 sorry 波，又话要成，咁我又依样咁。 其实都唔好关事啊。 拍戏啊，拍戏啦。嗱，我都知荷里活拍戏啊，有 sorry 波嘅。咁荷里活啊嘛，大佬。我哋香港嗰啲 sorry 波喺个路度噶嘛。你都讲过就话有 sorry 波，只系讲咗三。 香港我就知啊。 三十格。 徐克 香港冇 sorry 波噶，好多都即系当然有啲导演好执着嘅。 徐克有嘅。 几滑。 徐克有嘅。 是啊，但系冇话强制性有啊，大佬啊，咁你喂大个半钟戏，你其实一秒一格，咁你画几多格？画几万格，即系画都画咗半年啦。 做动画啦， 上咗啦套戏。如果你真正拍，咪咯。 不如做动画。 你唔 work 噶嘛 ？Sorry me box， 我心谂去到，同埋我哋成日话拍嘢咧，好强调我哋有个字眼，我哋叫 organic， 咩意思啊？一落到去又得谂个导演摆啊嘛。 唔系， 坐张台 去 点谂？ 环境唔系好方便去搞咁多 preparation 嘅嘢。 系啦，同埋我哋香港真系要快咯。 其实有好嘅，但系香港唔 系 好适合。 系啊，你荷里活得就因为佢市场大嘛，佢计到数一套戏，哇，有嘢即系几多钱，几多亿美金计到数，咁佢变咗佢成个前期筹划个周期可以好长。可能而家已经系 plan 紧一百年拍嘅戏咁，咁我哋香港唔 work 啊嘛，而家点啊？一百年知唔知啊？一百年边个做特首都唔知啦，系嘛？咁你真系嘛？ 好耐噶啦， 系咪咯？而家砌紧啊，我哋谂到有好剧本就礼啊，开嗱临啊，港党期同院商排位，咁你咁样做法噶嘛？个运作，你所以你唔 work 噶。 Anyway， 咁啊，咁咧一阵我哋会讲翻我想即系一阵讲嘅嘢嘅 ，OK 吓。咁啊，嗰个一阵最尾先讲啦，因为兜翻转头啦，系啦。OK， 咁啊，有咩戏再想讲嘅？有冇仲？ 话冇咯，如果你话新戏，我其实仲有套啊，周柏豪嗰套啊未睇嘅，咁啊未睇我唔敢讲啦。 Okay. 不过你问我都懒懒地嘅， 佢唔关科幻噶啦， 嗰 啲 吓。系啊，嗰啲唔系科幻啦，咪咯咪咯。 系啦，头先嗰个韩剧都唔系唔拉噶，都系咩嘅，都系漫画改编嘅，都有啲嘅。 系 ，Pascal 有两套想讲啊。 喂，仲有冇时间咧？ 系嘛？ 有冇时间咧？我哋好似哇，喺都好接近啦。诶，咁我快啲快讲算啦，不如，因为好似话。都有機會上係咪咧？但唔肯定喎。 又可以去台灣嘅機會大啲，香港冇乜啦，好似見到有。 肯定上啊，因為有中文名啦。 係 嗰個叫 Criminal 啊，就換腦行動。咁就係、是、但香港我查嚟查去都查唔到有。香港就係啦。 問啲啊。 不過我呢套立過啊，我未睇啊。嗱，坦白講，我都係睇啲電影資訊嘅。我都正。 網嚟演有得睇嘅，係啊。咁呢套因為咧北美已經上咗啦，咁其實上禮拜我提過啦，咁就嗰時候我唔知道中文名叫《換腦行動》，咁你介紹下啦，當好唔好？唔好話講啊，介紹下。嗱，咁呢套咧好奇怪地咧，你去嗰啲即係啦，嗰啲咩爛番茄啊，或者嗰啲咧，佢哋個比個分唔係好高嘅， 29% 我見到。 睇到咧好驚啊！哇，呢個係咪好差嘅咧？ 哇，咁慘啊，29。 但係你睇下佢個 trailer 啦，或者你睇下佢個演員陣都非常強橫嘅喎。咁首先就男主角就已經係阿奇雲高士拿啦，咁而奇雲高士拿今次當然唔係做一個型男嘅，就係好烏嘢嘅啲女人，咁話佢係一個重犯嚟嘅，咁就另外有邊個咧？有死侍，但係死侍係算客串嘅啫，咁死侍就係佢個真身嚟嘅，係奇雲高士拿，即咁講，其實佢個故事大致上係關於死侍呢個 agent 咧，就俾人殺咗，咁但係咧佢就個記憶入邊咧就。佢哋就要知道佢收埋咗一個好重要嘅人喺邊度嘅，咁佢係個頭就係 Gary Oldman 嚟喎，全部都大星喎，咁啊想佢講翻算，咁但係死啦，佢死咗啦，咁點算？咁就話佢趁個腦未完全停止運作之前咧，就將佢嗰啲 脑神经脑神经细胞，即系个神经元啊，就植入去奇文高士拿呢个重犯个脑入边，因为奇文高士拿呢个重犯就唔系一般重犯，佢话佢个脑有事嘅，所以咧佢就话佢即系佢一个好好嘅实验品，就唔系一个普通人嚟，咁再加上佢系重犯啊嘛。咁所以打入去咧，佢係最有可能會 work 嘅呢個實驗。佢以前從來未喺真人上面試過喺老鼠就 work 嘅。咁今次就到底成唔成功唔知啦。同埋佢都話啦，呢、這、一個記憶咧，係即係佢好似佢有佢呢個人格嗰記憶咧，係只係維持幾日嘅啫。佢唔係長期嘅嚇。咁所以佢一定要盡快問咗個問題啫。Gary Oldman 一直諗住殺咗呢個奇文高士拿算數嘅。 係用完即棄嘅啫。 系啊，佢净系想问佢个秘密嘅啫，但系跟住就唔要噶啦，谂住系咁，即系都你冇谂住好好人，都唔系嘅，咁但系咧就系因为呢个死事咧，有个靓老婆啦，有个女啦，咁靓老婆有神奇女侠，新系啦，个女都系瘦女，唔知边个啦，我唔识啦 OK， 咁好多人做喎，咁到底好啦，咁个脑科医生，咁一定有个医生啊，帮佢做呢、這个咁劲边个？喂，原来呢个有 Tommy Lee Jones， 喂大佬，咁都有得输，咁啊初谂住，梗系啦，呢啲咁嘅大星。如果你好似贺岁片出两个 shot 就把鬼咯，唔系，成套戏动足喺度，个个都 OK， 咁都有得衰。实质我睇过啦，套戏冇问题嘅，完全 OK。不过咧，你话佢好有新意咩？佢唔算，但系咧佢啲案件又大嘅，唔系话一件普通案嚟嘅，原来系牵涉成个恐怖袭击。分分钟成个地球嘅政府都会落台啊！大到如果俾佢发动咗呢样嘢，因为佢成日原来话嗰个敌人系做咩嘅咧？佢要起出嚟呢个。要揾翻呢個人，原來揾呢個人係變節，就以前佢就幫咗恐怖分子，而家變節，咁就佢做咩？佢就身懷佢嗰個可以逼到任何嘅防衛電腦嘅一個 program， 咁就喺佢手上。咁呢個壞人都想搶翻嘅，那個壞人就想殺咗呢個人攞翻嘅啫，佢唔係想做咩嘅。咁當然政府就想即係佢揾到呢個人佢合作咁啦。呢、這個人其實係變節出嚟啊嘛，即佢都覺得佢有問題啊，好咁樣搞成個地球好毀滅。咁佢中間有示範過咧，佢插咗嗰隻手指嚟嘅啫，唔係啲咩嚟嘅。佢淨可以 hack 入去人哋隻核子武艦、核子潛艇入面咧，發射嗰個導彈出嚟。咁當然佢中途就撳爆咗呢、這個即係自爆嗰個導彈啦，就示範過俾你睇，即係佢隨時可以搞到你成個地球世界末日都得。咁好大喎，成件事唔係講緊話一件咩案，唔係話嗰包銀紙，當然嗰包銀紙都好多錢㗎，成唔知好似咪有成千萬美金咁嘅。咁嗰筆錢其實原來係阿 Gilman 俾嗰個人等佢著草嘅。諗住就唔係話為咗包錢嘅，其實為咗更大嘅原因。最尾點咧，唔講俾大家聽啦。咁奇門高士啊，到底有冇慢慢變成咗啊死侍咧？咁當然呢套戲入面死侍，大家唔好諗死侍入面啦，佢好正經嘅人嚟嘅 ，OK， 冇嘴炮，冇講粗口，係一個好沉着嘅一個基準。我從來未見過呢個人係唔搞笑。今次套戲入面佢竟然冇搞笑，佢可以忍住唔搞笑到佢死為止。啊，我要讚下，係 OK。咁係一個好勁嘅 agent， 但係佢就唔係話特別好打，佢係好有頭腦嗰種。咁加上而家佢個腦嘅頭腦咧，植入咗奇文高士呢個，即係佢雖然係一個反，但係佢係哇，即係都係靠拳頭揾食，好好打喎。同埋咧，你中幾槍咧，佢閒閒地嘅啫，冇事喎。即係好似孖哥咁樣。 我人冇乜知覺嘛，話本身。 唔係，即係佢腦痛嘅，咁你每個人會。 係，即係佢人對嗰啲知覺啲 感。即係佢有啲 Terminator 咁嘅。 哈哈， 即係當然唔會話塊面爛曬嗰隻，即係意思即係佢唔理你㗎，佢要做嗰樣嘢呢，佢點樣受傷佢都會做。咁所以呢，一個咁恐怖嘅一個身體加上呢個之前死侍都 agent 嘅頭腦喎，而家又佢識好多國語言好犀利㗎喎，講佢。咁你咁佢咪最強特工變成最尾就係咁。咁慢慢呢個奇人高士就改變啦，初初就一個重犯，佢唔係一開始入咗佢個腦就係好人喎，佢都係壞人嚟喎，初初佢慢慢改變，慢慢改變，慢慢感受到以前佢從來未感受過一樣就叫愛。咁其實喂套戲係 OK 嘅喎，即係我唔係話呢套戲又係頂級好睇啊，喂睇下絕對 OK， 點會咁低分啊？咁多個演員做，喂個個交足戲嘅喎，咁我話呢套戲咧，大家北美朋友未睇過嘅朋友，呢套可以睇下嘅，就係咁啦。 我就見啦，即係如果話純設定喎，吸引啦，覺得即係佢調翻轉又唔係話個人格輸入咗，佢話借記憶入咗去咁，我覺得幾棍。 唔係人，佢人格就係奇聞高士蘭嚟。 係啦， 不過佢有呢個人嘅知識，應該咁講。 冇錯。 佢知道呢個人，佢成日都講噶嗰個人嘅老婆啊嘛，唔係佢老婆啊，佢冇搞錯嘅喎，人哋老婆嚟嘅嗰個。佢冇話對佢乜嘢嘅喎，雖然佢有少少。都有佢嗰個感覺嘅喎，好愛佢。咁但係佢之前唔係佢嚟噶嘛，所以其實呢下反而幾得意嘅喎。 係。 佢又冇話依咁啊搞埋佢咧，佢老婆成當咗佢係阿死侍嚟嘅喎。因為佢知道死咗嘛，咁而家竟然個死侍一部分嘅記喺佢個腦入邊，咁同埋咧佢又識做翻佢哋平時嗰啲 嗰啲動作啊，即係嗰啲用啲手語嚟去有啲動作，唔知指下個鼻就係好愛佢咁嗰啲咧。咁佢又識做翻嘅，所以佢成日覺得咧呢、這個死侍呢、這個即係佢個真正老公呢、這個阿Bill 啊，係咪定我唔記得叫咩？係咁佢未死嘅，其實有一部分就活喺呢個人身上啊。咁其實都幾得意嘅，總之佢誓死都要保護呢兩母女，咁呢個就係佢所有行動嘅動機啊。佢但係佢其他人唔 care 㗎，警察照殺㗎。所以佢唔係一個正義朋友嚟嘅，其實有，所以呢下先特別啊！即係你當佢真係 Terminator 嚟嘅啫，佢為咗一樣目的，佢其他人唔在乎嘅。咁當然啦，最尾佢都救到地球嘅 ，OK 喺呢個故事入面，咁佢都慢慢轉變啊，係啊，咁唔係話佢仲在咁蠢嘅，後屘唔蠢嘅 ，OK 嚇，咁咪慢慢變。咁所以呢套戲我又覺得係喂點會係咁差啊咁樣。咁 anyway 咁北美朋友可以入場睇啦。咁香港我唔知有冇機會。上畫呢套戲係啦，咁啊《換腦行動》相信係台灣名，暫時我未見到香港有咩影期嘅，因為有機會唔做，因為呢套戲咧，其實你話佢新咧，唔係嘅，因為上年定再上年演下死侍咧，又係死侍喎，佢係做過另一套咧，就係、是、佢做俾人植入嗰、那個，咁就係俾呢個 Iron Man 入邊阿滿大人呢個阿伯啊呢、這個角色咧，就飾演呢、這個一個幾乎可以話係紐約市係佢建造咁，就係、是、一個大亨。咁但佢老啦就係死啦，有重病啫嘛。咁佢就最後就將自己嘅靈魂啊，即係佢嗰個就神怪好多嘅，佢係可以擺入去好似部乾衣機咁，兩個喺度轉轉轉咧，佢就可以個靈魂過咗去噶啦。咁佢就入咗呢個死侍個身，又係死侍做喎，但係死侍做曬成套嘢嗰套，嗰套咧香港都冇上係咪？ 冇，我未睇過。 啊，嗰套叫咩名啊？我唔記得咗啦，嗰套。 醒未啊？ 醒唔起啊？但係嗰套好似唔知上年定再上年都好接近嘅。咁、那個題材上咧，同呢個 criminal 咧，的確有啲。相似，咁但其實實質古仔唔似嘅題材啫 ，OK， 實質而家佢呢度咧就用一個疑似可行嘅科技嘅，佢唔係咁怪嘅，冇咁神怪嘅，佢植入咗嗰個人啲腦神經啊嘛，咁當然有機會會有佢部分嘅記憶咁樣啦，係咪？即係你做個手術，咁即係我初以為佢係咪切佢個腦一啲部分落去啊？哦，佢又唔係嘅，佢打入去嘅，用啲針，係咯，咁啦 ，anyway， 咁都 OK 啦，當然佢咧唔能夠話完全合乎現實啦，你當係一個好新嘅醫學。 呢個唔會啦，呢嘢都係係啦，都係科幻嘅。 係科幻嘅，但係佢呢個科幻真係好過之前包括乾衣機嗰下咯。 係。 佢現實啲嘅，同埋佢冇話係好高科技嚟嘅，唔高，同埋佢呢個科技都係唔掌握得到嘅，咁啱佢成功可能會死嘅。咁佢又全部都係奇蹟嚟嘅，佢冇死，最尾佢話佢個記憶會消失嘅，其實就係最尾冇消失咯。 係。 竟然佢完全係冇消失，咁最尾阿 Gabriel 就咁我要請佢啦。佢仲咁講 ，OK， 咁大家有興趣就睇呢、這個，我因為我好防香港冇機會講㗎喇，以後係因為唔講，我驚冇機會上。咁不如有冇時間另外講 Midnight Special 喺度，仲更加怪，但反而呢個分好高，但我反而覺得唔係冇睇。 係中意嗰類型，可能你係中意。 一個怪嘅古仔即係我使唔使講埋？ 定留翻？ 留翻啦，係啦，但呢套一樣有啲星座啦，包括有呢個啊 ，Gentle Saw 啦，即係大家啱睇過嘅。超人 Homestay 啊，即系变咗， 即系 General Saw 啦，嗰个做男主角啦。咁嗰个以前都系做 drama 嘅，系近年做多咗科幻片嘅啫。咁佢老婆系边个咧？咁啊，老婆就系阿蜘蛛侠，即系 Toby 仔版本嘅 MJ 啊 ，Mary Jane， 即系我哋话嗰个咧，样又问，波又咁嗰、那个系。咁而家就老到咧，好似阿婆咁嘅样啦。但系其实佢唔系咁大年纪嘅喎。 系啊。 咁你都記得以前做嗰、那個Interview with Vampire 佢係做瘦女，跟住阿 Bad Pitt 㗎嘛。咁而家我恐防佢可以做阿 Bad Pitt 老母，你都覺得似呀，個樣老到。咪真係好老，唔係講笑，大家冇唔係你睇個畫頭囉，有 Midnight Special。咁 Midnight Special 認唔到喎、啊、個樣老到 係。你真係認唔到我第一眼吓佢係佢嚟咩咁樣。 突然間有個阿嬸走出嚟咁樣。 阿婆呀、啊、大佬。咁嗰呢一套呢就其實我哋因為 Facebook 有人以前有貼過咁所以我都或者講兩句。咁嗰時點樣貼呢就因為裏面呢有阿 Kylo Ren, 即係阿基佬偉啦我哋叫下。即係有份做嘅。咁佢就做了一個都算係科學家嚟嘅。咁就去研究佢哋呢個 case。咁最尾係佢同嗰個細路仔去溝通呢佢哋個 case 就話呢佢做乜嘅就話有人綁架呢個細路仔點解原來嗰個綁匪就佢老豆啊即係 General Saw。原來佢就一個好似邪教咁地方度綁走咗佢。咁但佢哋就話佢係綁匪但其實佢老豆佢只救返自己個仔。咁就話原來呢個仔唔係正常喎有超能力㗎喎。咁呢個絕對係科幻片嚟。咁後面好怪呀佢打開咗個 portal 呢就見到另一個世界有另一啲人嘅。咁但係佢就 carry 得好慢呀好成嘅。咁所以就未必話大家咁有興趣。即係到好慢好藝術嘅戲嚟嘅其實。咁但係佢反而分幾高喎。奇怪地。咁呢套香港應該更加呢套應該絕對唔會上㗎我估。咁所以就 算啦，介紹下算啦。嚇、啊，頭先漏咗啊，對 boy 啊，你唔係講一樣嘢。你話嗰個女主角好似都熟口熟面，係其實係嘅，因為大家睇過啱啱睇過呢、這個《蝙蝠俠對超人》裏面佢係有份做嘅，邊個咧？就係、大家最爭議嗰個角色，即係個老母，就係、Marva， 唔係超人嗰、那個啊。 哦，即係佢回憶片段後生嗰時候，蝙蝠個媽媽， 蝙蝠俠嗰個媽，即係成日拜山見到個墳嗰、那個，就是、跌咗條珠鏈嗰、那個嗰、那個開頭嗰個後生嗰個媽就係呢、這個。 哦，就係、佢， 就係、《Walking Dead》入邊啊 ，Maggie。 冇錯啦。 哦，明白，因為我都覺得係面前個女主角唔係話冇聲嘅，即係聲嚟嘅，同埋我覺得佢對波入面拍得佢都幾即係可能借得佢一個女仔啦，咁佢都幾索嘅拍佢，雖然佢唔係真係好索嘅其實，但係佢 OK 嘅拍得佢幾靚咁。 咁呢個頭先漏咗，頭先我一路講咗，我想講，不過頭先佢講咗第二啲話題就唔記得咗，一補翻先講起，咁其實呢幾個戲都係有啲大家睇過嘅科幻演員啦，咁樣。咁大家有時會咁可以有興趣啲，係咪？如果你完全都唔知邊個一個做，唔係嘅，呢班人大家睇開嘅啦，係 OK。咁有興趣就睇下 Criminal 啦 ，Midnight Special 其實都做咗幾耐下啦，其實北美，不過我而家先講嘅，係咯，咁就係咯。咁 anyway， 咁啊 OK， 當講咗啦。咁如果之後有機會呢兩套戲真係有機會做嘅，將佢再先再長講翻啦，好嘛 ？Criminal 我覺得值得睇嘅，唔係因為北美咧呢兩個星期都係以呢個 Jungle Book 咧最多人睇嘅。咁、 oh, 就變咗可能搶曬啲票房咧，變咗就冇乜人睇個 Criminal 啦。咁就好可惜咯，咁多老氣骨，即係可能呢班人真係老啦。而家啲人都唔 響北美，我見好似而家1000萬都唔過， 好慘啊！直情係啊，好低啊票房。 係啊， 我又覺得呢套戲未至於差到咁嘅咯，係咯，係啦。OK， 咁北美嘅朋友呢套我即係講俾大家聽都係，我睇下嘅，真係可以睇下。同埋如果呢班演員大家有睇開嘅咧，其實佢真係冇甩嘅呢班人。同埋佢喺度㗎，成套真係唔係客串演出嘅大佬。 連 個神嘅女俠都喺度㗎，一路我以為喺呢個客串，我唔係喎，又喺度，都老喺度。喂，咁大班人一路都動喺度，已經夠你睇啦呢套戲係嘛？佢出得絕對多過喺超人蝙蝠俠裏面神嘅女俠 ，OK？ 冇錯。喂，不過咧，最後我少少彎噏啦，我反而調翻轉咧，我哋咪幾個禮拜數榜咧，第一位都係優秀大都會啦。喂，咁啊少少睇翻數據。其實而家優秀大都會咧，截至到4月17號嘅票房咧，4530多萬。咁咧4000多萬嘅卡片咧，其實喺香港嚟計咧，就已經好高咯。如果你話計綜合，即係叫做 overall 排名嚟計啦，咁當然你話喂怪獸大學、迷你兵團嗰啲啊，梗係勁啦，即係嗰啲即係神級啊，或者咁。但係你話你而家去排嚟計咧，咁佢都即係就嚟入20咯。咁當然即係上年嘅 Inside Out 都6500多。咁但係呢套嚟計算唔錯，我覺得咁啊，即係好多人睇嘅，其實係係啊。係 啊，同埋呢套算個科幻嗰個成分高嘅。 係啊，如果你話計佢而家已經喺動畫電影歷屆即歷年啦。最勁係 Toy Story 3啦，8900多萬。咁佢已經排到去即係計動畫，但係咁多年嘅香港票房嚟計，佢排第6嘅啦已經。係啦，佢爭少少贏 Stand By Me， 咁就入第5，咁就係咁其實成績唔錯呢套戲。 呢個馬仔反而想講返少少話原本故事、 哦。可以講返嘅，佢原本似話其實即係開頭作個故仔啫，係阿力呢即係狐狸係主角嚟嘅。 哦，明白。 咁佢本身但係去到佢話我哋一睇返佢話臨套戲就係上17個月之前呢即係佢先覺得個故仔有問題，因為佢原本個故仔就係講佢啲獵食嗰啲動物呢係受歧視，佢每人都要戴條頸鏈咁樣，跟住即係有個電佢。 佢係受束縛嘅，明白明白。 咁但係佢哋諗起覺得係變咗反烏托邦喎。 太黑暗嘅個設定本身，佢想平時係大家好開心，發生一件事先發生歧視嘅，就唔想平時先歧視咁咯。 明白， 係啊，咁啊變咗改咗，變咗兔仔上咗嚟做第一主角啊嘛，就係狐狸啊變咗第二主角咁啊。 OK， 哇咁又 OK 喎，因為你問我呢套戲佢調翻轉，即係人人都拍反烏托邦嘛，佢呢套其實調翻轉講烏托邦，即係烏托邦精神喎，宣揚。 佢都反嘅，不過佢中斷咯。 少少囉，但佢調返轉佢真係唔係話係要反個建制，佢係即係以動物喻人啦，係講即係呢個美國社會，即係你可以當佢象徵，咁佢係接受到呢啲咁即係唔同物種嘅人，即係佢係講物種歧視，咁就最後係即係接受到嘅咁樣。咁我覺得又好 正面啲嘛。 係呀，正面啲囉，有信息嘅套嘢。係呀， 佢係希望啲人可以即 世界大同咁樣 平等啊嘛，係咯。但係佢唔係整個，即係如果佢開頭嗰只反而係一個反烏托邦，係 啊。如果開頭就變咗有啲批判，係啦。 係咯。 咁佢改得幾好喎？你好，我覺得。 都係佢本身改呢個係啊。 係啦。 咁你話嗰啲公仔就唔係太好賣係咪？調翻轉啊？ 唔知喎，咁就普通啦、啊，因為啲角色其實 係哦，都唔係、啊，因為始終唔夠 Q 嘛，佢用動物做又 係個似人啊，因為本身反而啲人中意，唔係啲人咧，反而係中意 cosplay 扮佢哋啊多啊， 係啊，係啊，啱，就未必係中意隻咁實物咁樣公仔咁， 即係你意思、啊， 但問題你話佢隻樹懶佢有長樹懶又好正嘅， 你意思係蔡依林嗰啲？ 唔係樹懶，佢有長樹懶。 係、哦、啊，即係扮好多啊！即係佢韓國或者咩嗰啲，或日本好多係即係 cosplay 扮咧兔仔或者扮嗰只狐狸 咯。 但係佢冇整啲耳仔喎，蔡依林就咁著咗件女警裝嘅啫喎。 哦，咁佢唔同啊！人哋嗰啲影相嘅會扮埋嗰只耳仔。 哦、即係冇嘅，其他人真係哦，即係蔡依林就咁扮女警。我初都唔知佢扮咗邊個喎。 你一睇就知 道，佢又好笑啊！佢又冇着鞋喎、啊，咁明明已經唔係啊，只兔仔係有着鞋嘅露腳趾啫，但係蔡依林直情完全唔着鞋喎、啊。我點咁樣？一唔着鞋嘅女警啊，真係幾特別喎、啊！呢、這個造型真係即係你個人嚟講，我哋覺得好怪咯、啊。點解冇着鞋嘅咁樣？anyway， 咁呢套即係如果大家都未睇，要睇下啦。OK， 真係好嘢嚟嘅。OK， 好啦，咁啊講起嗰個所謂原本故事啦，咁我包翻轉頭嘅話，末世界啊，咁上個禮拜啊。阿小貝就話：喂，其實個故事係咪應該攣多啲喺個三個人之間嘅關係？原來咧，原本個故事就係咁噶， 係 好奇怪地咧，嗰、那個唔係肥佬嚟㗎嘛？你唔好諗係阿 John Goodman， 咁你梗係覺得好核突啦，梗係殺佢啦， 係嘛？係變態仔啊，變咗係。 咁如果你個女仔醒咗，發現係一個型男又如何？即係佢係中老嚟嘅，但係型男嚟嘅，咁你又會唔會唔同咧、那個感覺？咁原來咧喺原著入邊咧，佢甚至乎咧係有上過床嘅。咁、 哦、 你想象下，如果你 carry 嗰個版本，你唔會揾阿 John Goodman 做啦。你揾個，即係我唔知揾邊個啦，即係你可能你阿 Brad Pitt 咁好唔好嘅？ 啱啱啱啱， 咁樣得唔得？即係年紀有啲年紀嘅，但係話子大好有型嘅喎，咁樣。咦？咁你發覺，如果個人可能都有啲唔正常，但係話佢咁靚仔，你乜都原諒曬佢啦，係咪？咁結果咧，佢嗰個版本咧，係唔係殺咗佢嘅？唔係殺咗阿所謂肥佬嘅角色，佢最尾係。是都走咗出嚟，但系咧佢系搵啲洗洁精咁喷咗只眼，等佢睇唔到嘢，咁都系走出嚟。咁而最尾呢一个即系捉佢翻嚟呢个咧，佢仲好即系仲好关心呢个女仔，就话诶、哎、你既然要走，咁你自己要小心啦，出到去即系冇人可以再保护你啦。佢仲咁讲噶， 嗯， 即系佢唔系想 即系有啲情嘅建立嘅两个，明白？ 即系啊，有直情有得床都上过啦，你谂下， 系 啦。咁至于个第三嗰个男人翻嚟就唔系咁紧，即系变咗又一个。即係多一個人咁啦，反而嗰個就冇咁緊要。咁我唔知啊，我冇真係睇過成個劇本啦。咁佢哋講翻出嚟，係導演嚟講翻出嚟啊。OK， 嗯， 我其實擺咗上 Facebook 嘅，有佢哋啲訪問嘅，即係成即係人哋都係有啲網台節目咁啊，佢哋講嘅。OK， 咁好啦，咁最尾係點嘅咧？最尾原來係個女仔出咗去之後咧，佢即係就直接揸車走啊，除咗佢車直接走，佢走咗冇遇到啲怪喎，冇怪喎。咁但係佢走咧，咁對最尾有冇外星人？咁原來都見唔到嘅。佢就去到芝加哥嘅城區咧，就發現成個芝加哥已經係頹垣敗瓦，係唔知乜嘢摧毀咗成個城市。 明白，即係好似你當核戰又得，或者有嘢爆炸又得，總之摧毀咗啫，純粹就唔係未 冇講， 就唔係一定外星人啦。 係啦，即係佢亦都唔係話完全平安無事，即係有事嘅。不過咧，可能又未至於話出到嚟會死咯，即係佢又 明白。 即係佢都好似又話有著嗰個保護衣嘅，但係佢跟住後屘好似都拎開個面罩就嘗試去唞氣就完場啦，就咁樣嘅。咁呢個當然啦，你聽上去都覺得喂 dramatic 好多，好似好啲咁樣係咪？ 係。 但係點解人哋嗰個電影公司會反而唔用呢個劇本再改寫？咁當然佢有好多佢商業上考慮啦，佢要食翻即係 Cloverfield 呢個系列嘅一個 係啊，我會食翻錢咯，因為咧你問我如果原本呢、這個。其實就是普通驚悚片咯，即係咁，即係其實乜失咁攰。 個故事可能會 其實就你調翻轉可以話係冇乜橋，雖然你入面可以拍得好仔細，即係你角色刻畫好正，咁但係你調翻轉就係一個好正常嘅禁錮片。 dramatic 係嘛？佢又唔係會同佢有感情喎、 啊。系哦，咁你拍得好啊，好多簡單題材，你拍得好都好睇嘅。咁但係問題，如果你話想以巧，即係引人入場角度，咁你後面你如果冇咗，又變咗正常物質咁固，就唔係好特別啦。你一定要靠第二啲嘢再吸引人。 諗所以香港個 level 就比較低啲呢啲人佢就拗緊呢套係唔係科幻片都拗一輪啦。咁其實呢套 anyway 佢喺嗰個片嘅分類呢早已經講係科幻片嘅。 一定啦、啊、所以其實啲人咬咬啫係呀即係你啲無謂嘅。 就算最尾呢你出到去發覺原來佢哋幻想出嚟嘅啫外面有外星人都好啦其實呢個都算係科幻片嘅。 一來啦同埋如果你話就算係出到嚟大爆炸咁都係科幻 嘅。都係科幻嘅。就算其實係核戰一場啫都係科幻嘅。 係喎、 哦。唔係話一定要外星人啊怪獸嘅 ,ok, 唔係一定嘅 ,ok? 係啦。 係咯 你可以係佢哋想像佢哋好驚或者佢好驚話想到出面有外星人有咩喪屍咩可能出到嚟冇事冇事嘅完全正常根本係佢哋驚啫都得嘅因為佢想像都算係。是的因為之前都有很多套其實是有些類似的情況的即是結局可能其實是沒有東西怪但是不是代表剛才發生的事不科幻那這個就吃回剛才所說的就是 The Boy 不是說個結局或者有沒有鬼結局或者有沒有外星人不是的那個過程裡面它牽涉到這些科幻 的想像或者情節或者它都是拍了一些東西出來就算其實它是發夢也好它想像好都算是科幻的因為它牽涉到個題材其實佢最尾解釋有定冇都係最尾一場戲啫。正如以前嘅古惑仔你喺第二啲地方上畫嗰啲呢佢最尾補多場戲啊陳浩南竟然係卧底嚟㗎嘛。咁你加唔加呢場戲其實就唔會影響到前面好唔好睇㗎理論上。係啦理論上唔應該會影響到嘅即係如果你係一個資深嘅觀眾啦咁講啦 ,ok? 咁而家當然就係話啲觀眾質素低㗎嘛。係啦。咁我就調返轉你我可以接受到呢你最尾出完字幕話我聽所有嘢都係發夢所有咩。但你唔好呢套戲完咗之後十年你突然同我講呢套戲嗰個人其實發緊夢呀。 咁我套中間出嚟講返上一次係發夢呀。 調返轉我唔得呀即係呢個就係超想要塞嘛。 咁呢啲一來啦二來就我哋即係編劇正宗理論呢呢啲就叫做最後訴諸夢境係一個好低檔次嘅寫法。即係啲人這樣 說。唔係，訴諸夢境係一個。 即係你最後又係話，係啦，即係訴諸夢境。 即係話佢其實最尾係 好差嘅呢種做法。 唔係，即係你夢境我解啫。但係真係最尾其實佢冇鬼、冇外星人。其實呢個唔代表套戲唔好睇嘅。我想。 係啊，你呢個就純粹否定啫嘛。即係調翻轉係有橋喎。即係正導演鋪咗 A 樣嘢，最後原來否定 A， 而又。否定 A 你通喎即好似你鬼眼咁樣通喎原來啊布斯為你隻鬼最後穿返通咁呢啲咪高囉咁但係你訴諸夢境係你走晒所有嘢最後南摩一步 你 返冇嘢。 咁係一個最差嘅解釋啦。 係呀咁你呢啲即係最差最劣等嘅編劇最後你救命就容易。 其實有一個更差㗎。 平世界。 唔係呀係你原來曾經睇緊戲。 係。係呀係呀係拉返出嚟睇緊戲。 係衰過。是啊即主角地喺度同埋观众佢投入咗落去啫其实佢哋一个观众都睇緊戲。呢个係更差呢个呢就係一陣我会讲超时空要塞。超时空要塞而家就係咁样嚟解释以前你睇到嘅嘢。简直 要。你哋过啊你哋过啊呢啲。 一陣再讲一陣再讲啊一陣再讲。 係啊冇。 好啦咁讲晒啦嘛讲晒啲影像嘢啦嘛。呢个末世佳咪有想补充一种。 冇啊另外 睇到冇值得睇啦你問我始終。 Okay, 其實佢仲有啲點呢 ,scenes 嗰啲嘢㗎即係佢不過嗰啲我諗到等佢第時出碟嗰陣先至咩啦係啦。係啦。同埋女主角原來佢話最尾拍最後打怪嗰場戲或者即係最尾嗰段戲即係逃走嗰段戲啦。佢話原來發燒發緊百幾度啊真人。 係、哦、 啊。佢話反而佢利用咗呢一樣嘢令到佢更加入戲啊。 更加入戲 ,ok。 這個就是一個好的演員咯。我想你香港如果是這樣他回到家裡了應該是。即是開工的為什麼為什麼反而用回這件事令到他你看一陣你不覺得是病緊的。 是。 他好像是最勁的那陣是那段時間反而。是。你不覺得他病緊是不是 嗯。 是。最生猛的那段時間。是。所以不是啦 ,ok,anyway,、okay, 那不喜歡的人都是不喜歡的啦 ,ok, 沒得咬的 ,ok。ok, 好啦那就講下去啦。咁我哋睇咗啲其他嘢啦嘛講下。 係啊喂講英雄內戰啦差唔多吓。 一講英雄 內戰。個人都想知喎係咪你講冇所謂喎你話先。 唔係講英雄內戰就係講其他嗰啲新聞啫。 好又得啫又得啫。 使唔使即係講咩過下冷河啫驚大家一路聽一堆嘢呢會個腦會好攰。 好啊。 馬仔話事啊。 冇所謂你想講咩。 咪講啲散嘢先啦一係。 散去。 講幾個消息嗰啲先啦係囉。 消息係。 預告啊。 你話 ID4 如果咁 樣。咁多啊好嗎呢啲短講笑下嘅啫係囉。 哈哈。係。下一個預告有多啲啊咁我見到都係大場面啊嘛。 系啦， 有只怪喎，今日见到奇怪状喎， 好大只怪兽， 有只怪大怪兽喎，今次 又抄啊第二啲戏啦，啊今次又系 咯，吓唔知点解有啲嘢，上次就系得啲战机嘅， 系咯， 战机同埋佢 只只啫嘛，上次今次有只怪兽，唔知嗰只机械定咩咯，睇 唔系机械，生物嚟，即系佢上次 生物嚟噶嘛，成 嗰啲所谓 suit 其实系生化噶嘛，即系其实嗰只外星人系真身系里边一只坐喺度好细只嘅嘢嚟噶嘛。 系佢揸啲生化啲武器咁啊！ 所以今次系咪有啲巨型版咁咧？你当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喺呢个故事入边唔好需要出现啲咁嘅嘢咯。 怪啊！点打咯？系啊，唔知咩环境。 唔系佢成个戏本啊，同原本 ID 科完全唔同戏路啊！佢第二套嘢系。 系啊，你一来变咗，二来佢应该会宏观讲噶，佢唔会话集中，好似譬如你话。哥斯拉嗰啲即係描述一隻敵人咁樣打一隻嘢，咁佢係宏觀成個外星侵略。咁你上集嗰條橋都係啲大規模戰爭，最後都係好好膠咁樣衝咗入去個能量核心就爆咗，咁跟住整粒核彈就成個爆，即係都係呢啲咁嘅比較即係宏觀啲嘅戰役。咁如果你話喺啲宏觀戰役嘅手法，你整隻咁樣嘅大怪獸就怪啲咯。 唔係、那個問題係佢將咗第二啲戲嘅嘢擠入嚟。 係啊，如果咁睇就似咯。 即係佢又係另一套超時空要塞嘛 ，Cross Delta， 即係佢已經放棄咗原本套戲嘅好睇嘅地方 嘅風格， 唔 係 佢做唔到嘛，因為本身佢咁個故仔佢要咁樣做啊嘛。 不過佢而家續又真係我都好擔心，即係話上套 ID 4其實都係啲普通荷里活老殘交嘢，兼啊超級大美國主義啦。嗱，今次好似又話好啲喎，係嘛？今次聯邦軍係嘛？地球聯軍喎。 今次系成个地球打外星人啊嘛，要 系啦系啦啦，好似又冇咁大美国主义，因为上次直头讲到明 Independence Day 啊 ，This Day 啊 ，We Fight for Survival 咁嗰啲， 今次都系咁讲噶，佢都系 系啊，全个世界借得美国打咁样嘅，好似个感觉。当然佢有啲片啊，都话中国又系咁咁啊，但系好即系发现个飞机撞埋个窿度会爆，咁又系佢发现先咁啊，个国家跟佢咁，即系好鬼大美国主义嘅，你问 美国总统坐埋上去揸机。 仲要系啊，仲要打得嗰条，唔系 hea 招，真心招咁样，即系类似咯。但系上次个救病就往往去写到咁大规模嘅侵略咧，咁你聚焦永远都系一两好细，即系写就写到咁大，但系聚焦系一嘢，咁而永远就跟住有样嘢一爆咗就全部冚包爆。 佢上次见到病毒一次就搞掂啊，多数呢啲咁大规模嗰啲，即系敌人咁大规模，佢一定要系有个。弱点因为核心一打爆佢就全部死晒咁啊！ 系咯，咁你会往往 set 呢啲就好气场。咁你如果今次话再玩大啲，又话哇，事隔咁多年，即系 又点劲点劲啊！非常 系啦，哇！我今次好似话咩个太空船大到咩月球都遮住咗咁定咩喎？系咪？我见吹啦，好大只咁啊！太空船 系啊！ 咁你话主动出击，咁你讲到咁大，我惊佢收唔到科。 我唔會收唔到科，今次 又係揾啲好戇居嘅理由一嘢搞掂佢咯。 今次 又係嗰啲啦，咪可能啊，乜剝拿咗面罩啊，地球污染啊，毒撚死曬佢。 唔係啊，係佢自己搞自己啊。係係。而家唔興俾個理由嘅，你頭先講嗰啲係俾咗啲好差嘅理由，但係都有理由。 係。 即係佢都踩焦皮，所以自己整死自己。今次咧，呢個可能係完全冇理由自己死嘅。 咁但係你都有個位一鑊熟㗎， 你有隻 掩 仔我覺得會唔會係咪？ 係啊，即係你好似你復仇者，你 外星 一鑊熟，有樣嘢吸到上去，係啊，一係係啦，無間道啊，或者借外星科技打翻佢，因為佢都有嘅。佢而家條橋就話佢攞翻上次嗰啲殘骸咧，做嗰啲武器俾地球㗎嘛， 唔夠打，即都唔夠打， 係啊，咁啊係啦， 打嘛，佢一嚟啲更加勁嘅敵人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套最尾都係自己死嘅啫，即係而家啲古仔咧，真係唔會諗佢點解會輸嘅。即系连理由都冇啊！即系你睇下以前几套都系啦，由沙窝前传开始带起呢个风潮噶嘛。点解佢输嘅？我唔知点解佢点解会输嘅。即系佢连理由都唔俾你。 都系咁啊！ 系啊，佢踩屎啊！佢踩屎自己跣低死，我都俾佢都照就系理由。冇啊，就系冇理由嘅。要输。 系个主角夹翻起身一拳打地嗰啲咯。 输就输，冇错。出现一拳超人啦，我除非喺呢个戏入边系咯，一拳打爆佢就算啦，系咯。我谂系都唔奇噶，系都唔奇噶。所以上次以電腦病毒入侵佢咧，嗰時我好囧啦已經，但其實佢都俾咗個理由咯。 係，而家啲古仔去到係唔俾理由啊。 俾理由你唔信啦，唔信大家睇，我就夠膽預言啦。啊，你信唔信啊？今次係無辜輸嘅。 不過呢啲真係，唉，一貫嘢啦。所以你問我呢套又，我啊即係爛底嘅，即係。 唔係我成覺得呢套係大片，肯定嘅，咁好大啊。 係啊，大片係爛咯，係啊， 得嘅，大 都係睇啲空戰咧，啲嗰啲咁嘅嘢嘅。 系， 唔系我成日觉得咧呢套咧俾咗暂时俾我嘅感觉系似 battleship 啊，你惊唔惊啊？ 系啊，似啊， 嗰套啊，捉唔战舰嗰套嘛，系嘛？ 应该好啲啊 ！Battle 雪搞咗成个钟都做紧第啲嘢喎。 你觉得呢套唔会？ 咪 Battle 雪最搞笑就咗，哦啲炮唔好指住佢得噶啦。 咪你想象下呢套咧，佢又讲话男主角就系 冇敌意啊得噶啦， 去咗月球嘅，掟咗冬菇喺月球，唔知开矿定做咩嘅？ 咩啊？雷神细佬啊！ 系啦系啦，即系讲好多呢啲嘢嘅。我肯定套嘢，你冇一个钟，起码大半个钟讲呢班人啲嘢，你信唔信啊？ 一系。 佢冇錯，佢呢個過程裏面佢輾轉好似如此啲外星人。 即係外星人隻船馬都飛嚟喎，喺度影少少，跟住又喺度做埋自己啲嘢。 你信唔信啊？ 多數都係咁樣鋪㗎。 唔係啊，但係上次 ID4 好快已經發生事㗎嘛，唔係咁嘅。 係上次。 係上次係㗎，上次唔係佢嚟咗好耐，不過就嗰、那個查到嗰啲信息，咁已經有警告，咁最後啊信到唔信，最後一夜就。同乜時間 射爆你嗰啲又喺咁打， 射 其實係俾緊計時啊嘛，個信息係 倒數緊啊嘛，話嗰啲係 啊， 射爆白宮好早已經發生啦，起碼喺 ID4 係咯，佢淪陷咗之後再諗點反擊，咁所以 OK 嘅呢套，我諗佢就係講佢哋嗰班嘅，即係嗰班嘅人咧，你睇下幾多又 Angelababy， 我諗佢淨係講呢班人，起碼講半套戲啊，你信唔信啊？ 係慢慢影下隻船咁樣，都捱成一鐘咁影下影下。 系啊，呢套我攋嘢啊！你唔信你咪到时睇啦，睇有冇估错啦。即系我觉得呢一套咧，佢咁样拍法咧，佢不如开翻之前电视版嗰个新卡拉迪加，佢开嗰套电影版，我实际啲咯。即系既然佢想拍呢啲咁嘅太空战舰、太空飞战机，咁唔好喺 ID4 度做 ，ID4 唔系咁噶。佢最大问题就系咁咯，系咯。即係佢都賴咗超想預賽嘅，即係而家嘅共通點咯，就係、是、塞咗好多咧，而家新嘅元素落佢一套舊戲，而舊戲佢完全唔係講呢啲嘢嘅。 係佢要攞翻個牌頭嘅大牌仔 嘅內容。嗰個牌頭 係啦，即係變咗摧毀咗一個好嘅品牌。 冇錯啦， 咁你舊有 fans 又會失望，新嘅又吸引唔到，就係、 是。唔知啊，以前班友而家都好著弱㗎，佢哋都仲未諗到我哋估嘅嘢啊，我就覺得賴嘢啊呢套，應該賴嘢機會都高，我唔敢話一定咁估啫，或者好好睇啊。到時點都睇嘅 ，OK， 好啦。咁另外咧有一套咧就即係我諗唔知呢套應該係咪應該冇乜機會睇到，叫 No Man Beyond This Point。咁其實係一套偽紀錄片，就好搞笑就話咧，佢話呢個即係佢話53年開始，即係唔係講未來喎，講依家喎。啲女人已經唔需要再有男人咧，已經可以即係自行即係繁殖。 哦，即係無性繁殖可以。 係啦，但係佢生親嘅都係女嘅，即係所以咧變越嚟越多女，男人咧越少。咁但都唔係冇，越嚟越少。咁同埋呢，咁你咁就諗嘅話，咁正啊，女多男少啲男人就好似好矜貴，但唔係嘅。原來佢係女權當道呢，好多地方又唔准男人入，即係當呢啲男人就好似垃圾。 明白，次等啲咁樣。 次等，咁佢啲愛情點啊？咁女同女搞啊，就搞 less 係啊， 明白。 係啊，所以見到啲男人就哎呀，個男人走入我哋個社區，趕佢走咁，即係咁好差喎，搞啲男人啲地位啊，好笑。咁就係呢套嘢就原來話7月12號都會出碟，咁如果冇辦法即係喺各大戲院即北美其實有嘅，有啲好少量嘅地方有上嘅，咁但係有就呢套幾得意啦，會唔會到時如果有機會睇到同大家再講下。 如果你話呢套古仔近時有套舊戲唔知道德國定咩我唔知邊度啦，即係歐洲片嚟。 係都係咁㗎。 咪講有兩個男人唔知點樣係雪咗定咩，即係總之佢係咩跟住未來嗰度係全部冇曬男人，剩翻女人咯。 但係嗰啲靚女嚟嘅喎，你講嗰啲全部啲女都係 嚇。有啲靚女啦，跟住佢最尾發覺嗰個最搞笑就係嗰個古仔係佢哋嗰個女總統原來係男人假扮嘅，因為係即係佢原本上一手嗰個即係 啲反高潮喎， 係即係佢嗰個原本即係上一任嗰個總統咧，嗰女係佢生咗係個即係佢唔知係生咗個仔出嚟嘅。 哦，即係由細到大，可能上任係嘛？真係有男有男。 哦，我知道你講邊套啦，係有嗰套有嗰時有睇過畫頭咯，冇睇過套戲啊。 哈哈，我睇過啊，跟住佢甩，佢將個仔即係教佢好似女人咁樣教佢，跟住佢後屘就扮女人，跟住後屘做咗新嘅總統嘅。 嗰套係調轉頭版嘅藍寶石王子啊嘛。 哈哈，係啊， 係啊，可以咁講係啊，啱。哇！不過你而家要講藍寶石王子，已經好多網民唔知 道。唔緊要啦，我哋好多 我嗰輩先識， 都係老餅嚟嘅，老餅咪都唔知咪罷咯。 唔係，即係佢嬲尾係因為嗰兩條友冇事，係串通咗個呢、這個即係假嘅女人嘅總統咧。 係， 即係嬲尾係搞，即係佢走翻上地面啦。因為佢開頭做核戰，佢啲女人落曬地下噶， 喺地底， 即係地底生活嘅佢哋。佢嬲尾上翻去冇事喎，原來。 即係原來好似個女總統知道，即係我假女總統知道我地面無事，佢成日走上去度假喎，或者 呢個啲反烏托邦故仔啦。但係呢一套呢度唔同嘅，呢度本身佢係拍到啲紀錄片咁，佢當真 唔係好似笑片嚟嘅之前啲。 我講呢個 No Man Beyond This Point， 佢紀錄片咁嘅，係一個藝紀錄片，咁佢好唔同嘅方式去玩啦，係咯係咯。咁所以呢個就藝術嘢嚟嘅，都可以講得上 係。係唔同啦，係啊， 藝術嘅科幻啦，係啦。咁呢套都幾特別，有機會就。是啊，咁如果呢個你諗下呢個就發展落去咪就係超時空要塞嗰個世界囉，係咪就係、是、男女兩邊唔妥啦嘛，咁整啲巨人出嚟代理戰爭咁咁樣囉，係咪即應該就係普陀哥車嘅開始啊。 都差唔多要打啦。 佢話咩最後發展到全銀河全域男女抗爭啊嘛，即係講 Mark Cosson。即係當年個故事設定係咁㗎嘛，遠古嘅就係囉。咁係咪有啲似呢個啊呢、這個故仔啊， 咪發展到唔需要對方咪打囉要。 系啦，咁 anyway， 咁啊一陣再繼續講 Mark Cos 啊，容貌 OK， 好啦，咁啊阿盧田愛菜嗰度講兩句咁多啦，咁佢嗰套新劇就俾人插到真係好大鑊啦，咁嗰套叫 Our House 啊，咁佢到底係譯做我們這一家係咪應該？ 唔搞嘢，我們這一家。 唔係即係佢我們的家啦，佢中文譯做，但係其實咪即係我們這一家多少個字啫。 係。 咁啊，即係花師奶嗰個故仔係咪？冇錯，一開場花師奶就瓜柴啊。 系就冇咗， 就死咗啦。咁啊，剩翻个女同埋几个细好细嘅，即系其实佢都唔好大啊，仲有几个细佬妹。咁但系好奇怪，佢都有个阿哥，但阿哥同佢差唔多年纪嘅，即系又废柴嘅，咁就变咗成个家就系阿卢田爱菜自己一个人，即系做晒啲家务。咁佢又唔系话去搵钱，因为咧佢都仲有爷爷啊、嫲嫲，有个姑咩叫咩姑姐系嘛？姑姐啊吓，姑姐佢攞阿爸个家姐咪叫姑姐吓，姑姐。咁但系佢嘅老豆就系废柴老公嚟嘅。就冇去拍戲啦，當然廢柴老公就走咗去走咗啊！就成個老婆死咗，因為佢話佢玩音樂嘅，唔知成日喺度吹嗰啲沙士風，沙士風。咁啊話喺美國半年啫，就娶咗個鬼妹翻嚟啦。 冇嘢咧，溝女出嚟啊！ 係啦，咁結果翻嚟就阿盧定我就好唔接受呢個啦。佢話你唔會係我哋阿媽咁，但係我話我正式同佢老豆結婚，佢就唔知道佢有咁多個仔，佢唔知道有仔女喎。嗰個鬼妹都話係咁咁，跟兩個咪。貼錯門神咁就係咁啦，就係、是、一啲嘩我點解 喺度鬥啊啲喎，我搞笑。 即係佢又未至於好似啲無線劇咁懶，但係係啊，佢真係不斷喺度兩個鬥喺度鬥喺度鬥。你覺得呢套咧係一套可怕版白雪公主啊？即係其實大家成日睇白雪公主覺得個後母係壞人，但係你冇睇過啲版本，其實原來白雪公主係表面係好人，但係原來好奸嘅。 個後母反而好人嚟喎。 後母其實好人啊嘛，佢其實不陷害，即係搞到啲人以為佢係壞人啊嘛。有冇睇過啲咁嘅版本？呢一套咁嘅我們這一家就係一套咁樣嘅嘢， 有少少咁翻嚟喺度鬥咯，都係咁樣。 係啦係啦，其實個後母冇嘢嘅嚇，咁啊咁啦，咁你個老母睇我真係完全麻麻啦，係啦，咁啊咁啦，咁啊盧田愛菜就我都嗰時都話佢喺呢個港戰太平洋入邊咧係表現最好嘅演員啊，即係當然佢同阿 Hellboy 都 OK， 但係咦佢兩個好似客串嘅啫，冇錯，佢哋做得最好嘅，咁佢演技我係從來都唔會懷疑，但係佢去到大個咗咧，而家就咦反而又好似。 夸得滞啊！ 冇佢冇噶，唔好夸嘅就而家，冇嗰时咁夸添啊，平实咗好多啊，就系。 嗯。 咩？你唔可以嘅，你仲可以咁样争眉弄眼咩？你大个咗，戴咗个美少女嘅形象啊，大佬。咁啊难啲，难啲。同埋咧，原来咧，卢田爱菜咧，以往咧就都几大支嘢嘅，即系佢因为佢红啊，即系细细个演好大支嘢。佢 我多数都会咁啊。 好大支嘢，即系成阿姐嚟嘅，佢虽然咁细个。即係變咗嗰啲幕後啲人都怕佢嘅，即係淨係要叫佢做盧田小姐啊！ 嗯， 即係佢唔俾人哋叫佢做小妹妹咁啲嗰啲嘅，即係你要當大人要尊重。 大人係係 咯，同埋佢話唔會同其他嗰啲童星咧，唔知會唔會一齊影相啊？定唔知乜嘢？我唔知，即係咁都幾 即係高一級咁啊！佢哋有啲係處咗細路咁，佢知唔知阿姐啊？ 幾串啊都係，咁所以你話你一開始有啲咩人哋一定會千層百踩咯，係。咁 anyway 咁啊。我覺得佢的確有真演技嘅，咁但係你話童星係咪一定過唔到呢一關？睇下你過唔過度都去做美少女囉，因為之前安大有實同阿志田未來呢佢唔識長大呀，最大問題。 嗯。 佢連高都冇高過，咁你點做美少女呢？咁呢個盧田愛菜睇嚟就唔知道，因為佢而家都好細㗎嘛。佢其實而家個戲入面話佢初中，但其實佢真實都未到初中呀。 嗯。 系啊，佢戏入边就讲佢着水手装，但系其实未有真人都应该仲系小学鸡嚟。咁啊，睇下迟啲会唔会大个啦，系咯，靓我又觉得佢唔系好靓噶啦，老实讲，系啦，系啊。咁你一去到有其他美少女斗嗰阵，又唔系斗演技噶啦嘛，你都知系嘛？ 係啦，係啦，雖然佢演技好，咁你咪遲啲老啲做翻馮寶寶咁咯，係咪？即係我覺得佢有個問題擺喺呢度啦。咁你其實奇怪就係你日本已經有好多呢啲其實佢冇嗰個斷層喎喺日本，即係佢因為咩年齡嘅角色都有嘅喺日本嘅劇，即係老人做主角又有，僆仔僆妹做又有，但係你話做學生妹其實反而好多喎。咁其實佢唔係話嗰個角色冇角色佢做嘢，反而佢適唔適合做， 係 就係呢個問題啦，係咯。咁嘅 anyway 講完。咁至於呢、這個Orphan Black 啊，即係我之前話，哇！呢個神演技嘅黑色孤兒，我就冇睇落去啦。咁所以而家暫停。 你話第二季開始去跌波㗎嘛？ 嗰個劇力咯，唔係話女主角女主角演技好好嘅啫。咁但係我冇睇啊，所以如果有第四季話再開我都未睇。本來阿馬仔睇咧，我諗啊，本來諗住睇一睇，但係今集會唔會講？但係我忘記咗，所以就 sorry， 再之後補翻啦，好冇？ 嗯，入 好。咁講完一堆嘢啦，咁大家咪休息咗啦個腦啊嘛，可以講下美國隊長啦嘛。 系喎，你咯，好啊。 如果我隊長啦，咁其實唔係話嗰個戲我都未睇，咁但係咁大家睇過啲 review 啊，咁或者但係馬仔又講兩句，對呢啲 review 點講呢套戲？ 賺得好好喎，今次反而係。 係喎，所以前期好多即係啲好少，不過嗱，你我咁講啊，即係呢個咁嘅 brand 咧，咁即係點都有啲 bias 嘅，實會，即係你問，即係尤其是中意睇漫畫英雄嗰類。咁就好出奇地全世界都唱晒好嘅，咁我即係未睇嘅，真係唔敢講啊！你問我，咁但係我相信都係一套好即係認真好，即係起碼唔會令人失望嘅作品。 嗱，今次呢個繼續係美國隊長上一集嘅嗰兩個導演繼續即係做啦，咁嗰兩個都話佢係算拍得好嘅。OK， 即係硬橋硬馬嗰只咯，打得會冇咁純大特技大爆炸嗰只咯，啊打得即係濕啲，打得實。 轉述下嗰兩個台灣嘅 review 好嘛？ 好啊， 冇咁佢本身講今次就即係都係話會即係動作同埋啲文戲卡啦隔住，即係佢唔會集中曬啲。動作咁樣擺曬喺後面，咪前面係咁不斷講嘢啊嘛，都係類似正常係即係刺激一下你啊，等你入到戲之後又有啲動作場面引下你啊。 有人講嗰下嘢又會有爆炸咁嗰啲啦，係嘛？我明。 係啦，咁啊，佢話每個人都有講佢哋個原因，點解會企邊喎？ 係明白。 嚇，係除咗佢話藝俠冇講嘅。 哦，藝俠啊，反而 OK， 但係你漫畫正式騎場係蜘蛛俠。 呢度反而佢冇啦，因為係阿 Tasco 係阿 Iron Man 做咗盧比杜叔叔帶下蜘蛛俠出嚟㗎嘛呢度。 係冇錯。 佢變咗咁嘅呢度。咁其實漫畫都係下黑炮係冇企邊嘅。 係佢呢度冇嘅，但係應該我覺得係私怨嘅應該 係。佢呢度繼續係咁嘅，咁黑炮仲未做皇帝嘅，係個佢嗰個王國入面黑非洲佢做王子嘅啫。 即係未死㗎嘛，佢但係佢老豆未死㗎嘛，係咪嗰陣時。 唔知因為佢呢個版本唔知佢點講，但係即係佢唔你唔好當係漫畫一樣，咁佢呢度呢佢話因為佢都係同阿 Iron Man 地可能有生意來往呀，咁可能佢初就好似會幫下佢，但係呢佢後面發覺呢佢兩面都唔幫嘅。 哦 ,ok。 其實佢都即係要係，但係佢呢度呢就會話佢比佢哋想象中呢重氣嘅，即係都諗住起咁嘅嘢出嚟出下，咁等你睇下一套黑炮到戲，佢唔係一套都幾關鍵嘅話呢個人都。 同埋你見崔拿佢一開波已經係黑炮追緊啊即係Soldier Winter。係啦，咁即係我覺得係似有戲囉，同埋佢有場爆炸。應該係我估係好似聯合國定唔知乜鬼， 係 啊，又係黑鬼喺度噶嘛。我覺得就係咯，諗住有得打。 講起文搶嗰啲，佢好似都有即係有一定嘅參與，係啦。 係啊，即係我估都幾重嘅個角色。 蜘蛛俠咧就負責好似阿死侍咁咧喺度講嘢搞笑。咁呢度咧佢就話好似翻動漫畫，佢就成日講嘢嘅。因為你睇翻前兩套蜘蛛俠咧，佢變咗蜘蛛俠之後，佢有時都唔出聲嘅。 系，咪讲几句之后又打收大声啦。 打一阵收声，但其实你都知道，如果大家睇过卡通咧，蜘蛛侠系好似死侍一样，佢系冇爆粗啫，佢冇讲咸嘢，但系嗰个唔停口嗰个情况系一样。 系， 因为佢话 即系咁一路讲一路串紧呢啲敌人咁噶嘛。 冇错啦，佢系真系咁，佢话呢套入边，咁佢话佢好做得翻出嚟嘅，佢哋话 系， 即系唔失望啊，反而佢话蜘蛛侠，我哋初惊噶嘛，玩下新蜘蛛侠得唔得？佢话我 OK， 佢哋话系啦，似，系啊， 系 啦。 咁 咁反而啲人话令即系又系好似 Marvel 所有电影咁啊，最失望嗰个系就系反派啦。咁佢呢套又要加个反派落去啊嘛。 冇错啦， 系啊，估唔到啊。 明明你讲佢哋英雄之间喺度分裂，你点解死都要加个反派？咁你如果睇开呢、這个所谓双雄对决啊，或者蒙面超人对蒙面超人嗰啲咧，你点会打打下最尾唔一齐打翻坏人系嘛？即系超人对蝙蝠侠最尾都要整个 Doomsday， 咁呢个系惯常嘅手法嚟嘅。不过系咪好咧？当然唔好啦。咁今次咧，竟然有一个喺敌国入边咧，原来原本都一个重要人物咧，今次又被贬成为一个好渣嘅角色。咁啊，介绍下。 系，咁应该佢嗰个话嗰个应该，如果译做中文应该叫齐莫南爵啊。哦，佢个名叫巴龙。叫 斯亡啊，我唔识，E M O 系嘛？ 定 set set 无啊？我真系唔 知。set 无啊。 总之二 set E M O 咁啦 吓。系啊， 即系 set 无咁原本就系应该有两代嘅呢个角色。 系。 咁啊有个老豆有个仔啊嘛。 系。 咁啊本身又系我嗰时已经系二战嗰时候打佢老豆嘅。咁。但系即系打到现代嗰时先杀咗佢老豆，咁佢个仔先继承。 即係佢係美國隊長的敵人嚟嘅，以前除咗阿紅骷髏之外咧，這個人都算係大敵嚟嘅。咁啊， 係希特拉手下嚟嘅。咁啊，紅骷髏嗰陣時話，即係驚佢啲即係上位上得快過佢，然之後先整佢，等佢同阿美國隊長響即係嗰度。佢其實響個飛機度跌落去啲冰山度，係反而係佢即係呢個男爵個老豆嗰陣時同阿美國隊長搞到咁。 就唔係阿紅骷髏嘅， 唔係紅骷髏嘅。 即漫畫係咯，同埋呢個佢紅骷髏位即係佢就係科技啲嘅，即係呢個人係即係男爵係走個位係科學家嚟㗎嘛，即係科學家又冇超能力嘅，咁又識做武器做成又整嗰啲咩白膠章咁樣係咪？白膠章 係整啲膠章啊，整到黐自己啊，自己瀨嘢先成日要。 哇！有呢個可以同啲觀眾講下喎，佢好鬼膠喎，佢點樣會變咗做男爵？ 咁佢其實原先就只不過戴個笠個頭套啦，即係正常蒙面啫，係啦。咁就唔知同美國隊長打咧，咁嗰次佢就唔知發明咗啲超級戇膠膠啦，叫做係啦。咁啊，佢將我就打成啱就倒咗去度，結果佢就以後同我頭罩就黐埋咗啦。 係啊，呢、這個就係即 係我本來好靚仔， 有啲即係反英雄嘅呢、這個真係啊，即係又係嗰啲跌咗落去毀容，跟住黐實咗掹唔出嗰只感覺。 最好笑係咧，佢嗰個面罩係人哋話似對紫色嘅襪笠來嘅喎。 是啊是啊是啊，唔知点样丑丑怪怪。但我唔知电影入面，因为电影入面呢个角色喺 trailer 入面又冇见过，所以我哋都睇唔到个电影。 你睇 trailer 见都唔系咁嘅样，因为其实佢呢个戏入面咧，佢系一个四眼佬嘅，系唔当一个正常人嚟嘅。 咪正常男人咁咯。 唔系咁佢男人状态，咁佢可能会光去变咧。 冇 咁。好似个仔仔咁。 应该未必有冇紫色物粒头呢个状态。 冇睇咗嘅人话冇 ，OK。咁而成套戏咧。你一路都唔會好知道啊，原來呢個人就係呢個角色，咁同埋點樣咁普通嘅一個角色變咗一個好普通嘅敵人咁。咁但我相信佢未死嘅，因為佢哋好似話咧會繼續有呢個人嘅喎之後。 希望 佢鋪都係鋪佢咯，佢鋪係咪都係九頭蛇啲緊重要人嚟㗎嘛？咁我估 都係佢咯，但 係係咯貫穿住咯。 係啊，同埋咧佢係同以往但係一個背景就唔好諗啦，唔係嗰回事嘅呢、這個全新再。作過嘅話就唔係唔使去諗嗰個漫畫背景，唔係嗰回事，係啦。 咁係。 即分分鐘佢唔係話嗰個人個孫或者個仔，可能佢呢個係第一代先係而家先出場咁咯，係啦。咁至於其他嗰啲咩 cosplay 啊班友仔，到底係咪直接係敵人咧，定係佢哋都係走鬼咗去登記咧？ 佢登記咗用呢個身份發表，可以直接周佢哋去咗。 喂，你照計，如果跟漫畫奸嗰啲去曬 Iron Man 嗰邊噶嘛，係嘛？咁我唔知佢會唔會電影入邊 係啊係啊，可能係啊，可能係啊，可能佢哋而家唔係話佢係冇用九頭蛇嘅，即係當然佢本來係啦，佢而家可能用咗一個自己嘅身份，即係咪打美國隊長？ 係啊，或者 可能 係 有咁期，係啦。系啦，咁就唔清楚啦呢下。 即系第一个举手嚟捉咯，即系可能 Iron Man 话要都要同佢开战啦，咁佢第一个举手出嚟打咁，你问我。 系啦，啲融啲坏人都融入咗你其中一方咁样变咯，可能有啲咁。 系 啦，咁但原来最尾发个搞事嗰个就系呢个阿斯摩啦。 系，即系好似离间咁啦，即系系挑拨两边咁咯。 所以佢哋话有啲多余嘅呢个角色喺呢套戏入边变咗，即系唔好似浪费咗，因为原本呢个角色本来都系一个大敌人，变咁嘅咋咁样。 系 你阿马 即系其实漫画就冇呢个角色嘅，系嘛？即系漫画喺内战入边冇呢个角色，唔会有个男仔走出嚟嘅，系啦， 唔关佢事嘅， 系咯，唔关佢事 嘅。咁呢个角色阿马仔都话原本系一个首领嚟噶嘛，即系佢唔系劲，唔系佢嘅能力劲，佢系一个组织嘅首领。咁但系你可以变成咗一个二打六咁样嘅，咁好似 系 咪一条友做坏事啊？唔系，不过其实我一向觉得咧 ，Marvel 个电影咧，即系你一向讲话啲反派好差啊，未试过整啊。其实佢次次咧，佢反派咧喺套戏以外就好劲嘅， 吹到好劲， 系推到点样入侵神盾局啊，点样整到个世界点样啊？但系喺一套戏入边咧，佢就系永远得一招嘅啫，跟住俾人切咗底牌之后就冇第二手啊，跟住就死啦嗰条友。 系系，跟住 Marvel 好兴啊，弱化啦对手啊，即系弱化个反派嘛，咁啊 仲佢仲要系完全套戏冇描写个对手嘅心理啊，台咩系冇零描写噶嘛。 系，总之知佢家人就算噶，系啊， 系啊，佢走出俾佢打 啦，好片面嘅，系啊，好片面嘅，明白？呢样都系， 即系苏花， 我嗰个特登嘅，即系你问我， 系嘛？苏花真系 Loki 咧，系有多啲嘅描写啊， 系， 因为唔系纯坏人啊嘛，亲人嚟喎呢个， 因为嗰个佢都算系喺雷神里边一个重要角色，即系一路都 keep 住有，系啦。咁嗰啲真系出嚟俾佢打佢咧，话佢真系求求其其啊，出嚟俾佢打，打完好收工啦，咁啊算啦。 就系咯，佢上次 cos 风嘅话，佢都系冇乜描写，咪坏人 讲。我先出咗嚟，我都唔知系佢。系啊，后屘听佢讲，我先知。咪咯。 呢度就直接用呢个名字再出现翻啦，咁但系都。 系啊，佢仲有套甲脚添啊。系啊，我见有套装甲添啊，佢。 系。 系啊。 好似改造咗啊。 系啦， 咪着咗件甲咯，跟住见到佢打落尾，佢将成个飞开嘅，咁但系都系。系啊，都系一个打手咯，都唔会有描写噶呢啲角色。 我相信系，我都觉得系。 即系都系一个打手啦，啱啊，系。咁咧，咁 OK， 咁呢套戏有咩要准备啊？大家入场咧，除咗呢堆嘢，咁黑炮有咩介绍下？阿水嚟嘅， 阿炮咪讲啦，黑炮，黑炮啊，你当啊，其实喺 Marvel 嚟计，佢啊叫系第一个啊，即系以往，即系你知复仇者嘅话，即系Marvel 嘅漫画好耐啦。咁以往咧啲黑人啊，坦白讲都唔系做啲奸啊，因为做啲嘥嘅助手角色。咁呢套叫做话叫第一个主流嘅國英雄啦，即係揾黑人做英雄，咁係一個投射嘅嗰陣時，即係個出現。咁佢好耐啦，即係喺漫畫出現咗啦，起碼都喺即係嗰個叫神奇四俠嘅系列入面咁已經出現咗。咁本身個背景咧，其實就係、是、一個國王嚟嘅。咁但係就黑豹其實就唔係一個專，即係一個人嚟嘅，係一個專稱。咁係嗰個國王，即係個虛構嘅角度啊，你當啊佢個設定叫係咪中文叫阿加達啊，類似啊，即係佢話一個東非嘅國家咁樣。咁、那個國家其實冇乜特別嘅啫，但係喺 Marvel 入邊咧，就係佢係一個叫太Rebellion 係咪？我唔知啊，即係太合金嘅出產地啦，佢最出名。咁啊，太合金即係咩咧？係啊，太合金啊，即係美國隊長個盾嘅太合金啊，得唔得 ？OK， 即係俾人即係觀眾知道。咁佢有個出產地咁有個咁嘅國家。咁啊，凡係嗰個國家嘅國王就叫黑豹。系啦，咁當然就喺 Marvel 入邊嚟講，主要集中就會講一個有兩代啦，父子啦，一個就叫 T 係咪 Chala 我唔知，蒂查拉咯，係一個就叫 T 咩 Chata 噶嘛，係個仔又類似咁樣。咁啊，與黑豹係咁嘅，咁因為佢啊當第二代嘅黑豹啦，咁啊係一個即係智慧型嘅，咁啊加上佢自己都係一個物理學家，咁佢亦都係佢老豆就一手將呢個太合金咧，咁啊有啲賣咗出去。世界即係佢都嚴選過先賣嘅，佢唔會賣俾敵人，即係啲奸嘅人。咁啊，即係令到個國家經濟好好，咁建立咗一個好獨立嘅國家。咁但係佢爸爸咧就提倡就即係國家就要封閉嘅 ，OK。咁但係佢仔就話國家要開放，咁即係有啲唔同嘅立場嘅。咁啊，佢就活用自己嘅太合金嘅技術，咁啊整咗套裝甲。咁其實你見黑豹套其實應該係甲嚟嘅，即係喺漫畫入邊。咁喺電影見到好似似衫多啲，咁可以可能再講啊。咁但係除咗佢話會用佢自己啲科技之外咧，咁佢又話佢個族個傳統咁就話會同呢個叫做你當炮神啦，咁啊建立咁啊有啲草藥話食咗又會得到呢個超越人類嘅五感咁樣，咁啊體力啊、智力啊嗰啲等等咁啊好強嘅，咁你當佢即係總之佢係體能上有人類嘅極致，我諗貼近美國隊長啦，我 唔係喎，呢個戲嘅版本係 勁過。 系啊，劲过系啦，可能劲过添。咁同埋佢唯一，如果漫画最特别嘅就系佢系可以抵抗到魔法嘅攻击嘅。咁即系 Doctor Strange 搞佢都搞唔到嘅咁讲。咁即系有个特别咁样嘅设定。咁其余佢嘅能力就比较平均嘅，都系啲个人嘅力量啊、速度啊、打啊、耐力啊、灵敏度咁，同埋有啲动物嘅触觉啊。 即係似好似有啲第六感覺咁，又預測到危險咁樣。咁啊，另外就佢件衫其實佢個爪都係太合金咯，即係你當佢好似狼人咁樣一爪啊爪爛啲嘢咁。咁啊，大致呢個就漫畫。咁至於電影點改咧，咁啊真係拭目以待。 電影佢一個解釋咧，就話佢嗰件衫其實係即都係用嗰個金屬去 太合金，係。 咁佢係軟甲嚟嘅。 哦， 即 係 件件都係打唔入嘅，所以就係、是。 所以喺預告嗰度俾機關槍掃打唔入嘅，原來好似 係啊，即係佢不嬲就出名又刀槍不入噶嘛，係啊，咁樣 佢就咁解釋，但係都係衫嚟嘅啫，唔係變身嚟。 明白。 咁佢著落去我唔知喎，拉鏈都冇喎，係 咯。咁呢個黑炮咯，不過你話遇黑炮其實喺正式英雄內戰入面漫畫入面又唔係太緊要。坦白講， 唔係佢都係兩邊都冇幫㗎。 係啊，兩邊都冇幫，佢同即係 Doctor Strange 一樣㗎嘛，係啦，兩邊都冇幫咁樣，即係叫做有咁。但係喺電影入面， 我版本嘅蜘蛛俠就第一個行出嚟去登記咁啊，賴嘢啊。 係啊，但係即係唯一叫做會背叛，即係幫咗 Iron Man 之後又幫翻美國隊長係得蜘蛛俠嘅，即係你話叫做厭仔角色係啦，即係。長邊草嘅係得蜘蛛俠。 呢度嘅蜘蛛俠就純粹跟尾似。 哦，唔係我邊梗係啦，因為佢嗰度俾佢嗰啲壞人組嗰啲嗰啲復仇者追殺喎，打到變豬頭，仲唔要過第二邊，咪又留翻嗰邊死喎。 係啊。 OK， 咁當然唔好用漫畫諗啦，係啦，佢哋話啲人物嗰樣嘢都唔好諗翻用漫畫諗啦。咁 係，我都覺得唔同，睇合都唔同啦，係啊，即係唔係嗰代啦，咪咯。唔係，但係你問我咧，睇之前啊，少少即係同觀眾啊講解一下。咁、其實成日話英雄內戰，我諗即係表面上啊，梗係好似兩邦又係話守護緊，即係支唔支持嗰條法例啦。咁、但我覺得背後象徵啦，咁我覺得由美國隊長啊象徵，即係美國人嗰種自由。啊，咁啊，咁啊，Iron Man 嗰邊啊，即係象徵即係控制安全，咁啊係一個即係你我覺得可以簡化咁諗，係一個安全同自由價值觀嘅博弈咯。啊，即係好似你，即係你可以派喺槍械管制又得，咁究竟喂，係咪人人都可以擁有槍械？但係擁有槍械又會有啲人殺咗，咁即係我覺得係都有啲政治隱喻。 我諗佢今次呢套戲近嗰個反恐法案嗰樣嘢多啲啊。 咁一定，咁但係背後你睇下佢嗰個即係個象徵。即係我會覺得又調翻轉，似係 Iron Man 最後佢嘅就似係建制派，咁而美國隊長嗰派又似係即係叫做在野派啦，唔好話叫反對黨，咁係有啲咁樣嘅博弈咯。咁我估全世界影評都讚得好，就係話佢除咗即係平衡到漫畫英雄嘅打鬥同埋啲角色即係新角色又串場之外，佢就話佢刻畫到每個人立場上嘅即係佢本身個立場。即係有啲想法上啊，或者叫做性格上嘅信念上嘅塑造，咁我相信呢個應該係都幾主線，即係睇呢套戲。 咁當然直情係啦。 唔係佢應該寫得好呢樣嘢，所以嗰啲人讚啦。係 啦， 好多 個都讚得咁緊。係 啦，因為你一拍呢啲咧，你即係係對面嗰邊會描寫佢變咗壞人嘅話，好中意。 係啦，咁佢可能即係做得兩邊都 A 又有佢嘅立場。咁啊，美國隊長又有佢嘅立場，兩個都可能又有啲誤會嘅，我估。咁同埋你眼見 trailer 就應該個 war machine 會即係俾人中咗槍跌咗落嚟，我估唔知會唔會真係死咗，可能重傷咁啦。咁啊，可能梗係又有啲犧牲，咁大家又可能有啲誤會，咁啊有啲唔覺意啊殺咗邊個，咁啊大家啲慢慢煲起咗個情緒，咁最後啊大決戰咁咯。 唔係佢哋讚咧，就話呢套戲咧，佢唔係純粹剔曬嘅。佢話其實佢哋每一個人咧，即係佢幾乎每一個人咧，佢都係交代翻佢嘅立場啊！即係就話其實佢唔係 exactly 一樣嘅，就係你唔係一樣，但你都會歸邊噶。 係。 佢哋話佢唔係咁單一，就係話哦，我幫邊個咁嘅，即係佢有每一個講得好清楚，佢係點諗嘅。 係，明白。 其實佢唔係一樣噶，佢唔係 exactly 一樣，佢個諗法唔同嘅。 係，佢有個原因俾佢點解要企嗰邊咯。 錯啦。係。但係佢都要揀一邊企，但係其實佢唔係 exactly 一樣嘅諗啲嘢。咁所以佢話好在呢度啊，所以同埋我覺得咧就係話人哋鬼佬寫，有啲人覺得啊啲超人片打啦打，唔係即係可能有啲渣嗰啲超人片係打啦打啦，咁但係好明顯人哋呢啲美國英雄呢啲咧，其實係寫得有啲好啲嘅故仔，就係佢其實係借呢樣嘢，其實講緊好深嘅嘢嘅。 系啊，即系你问我，好明显个英雄内战嗰个隐喻就系、是，即系其实我觉得系你Apollo 911又得，即系个反恐政策同埋个反枪支政策。咁其实有啲投射，因为你知道英雄内战漫画嚟嘅正式，其实都系2006、2007啫，即系其实唔系相中咁远嘅呢啲嘅性质。咁嗰阵时啱啱即系又2001、911后，咁同埋又系个反恐 ISIS 啱啱，即系有呢啲背后嘅象 征。绝对系。 根本就係、是、就係、是、直情講緊政治，咁所以人哋就高手啦，即係科幻片講政治咧，就唔使畫公仔畫出腸嘅，表面上就係超人打， 即係你畫做咁上咯，小朋友睇覺得好似兩幫人打。咁就係大朋友睇，發覺係有啲嘢，作者係有置咗啲嘢入去。咁啊， 超人 超人嘅亞族咁上， 去問緊一啲政治立場嘅問題咁樣。咁呢個就俾我哋而家香港咧，即係一路製作嘅其他啲，即係嗰啲啦，即係佢講到好白，講到畫居畫出場咧，就高幾皮嘅，係啦。一陣會講落去，一陣會講落去。OK， 好咁啊，咁呢、這個仲有冇要補充？ 呢、這個我就反而講講就我都有睇開漫畫，咁我覺得咧，即係喺個 trailer 入邊睇到有啲場面啦，好明顯就向漫畫致敬。 係， 其中最出名就個矮俠就坐咗上支箭度，咁啊鷹眼射出去咁樣，哇！好正， 有翻， 即係嗰啲過癮咯。咁啊，跟住呢啲夢幻對決啦，人命同美國隊長兩個眼望望嗰啲咁樣，後邊又背質光咁嗰啲，咁都好正咯。 光用盾挡嗰度嘛，漫画嗰度 系啊系啊，即系类似呢啲，即系摆明系致敬嘢。咁我觉得就做得几好。咁即系漫画人觉得哇，呢啲场面真人睇翻咁啊，一定啊好受欢迎咁咯。 咩？但系上次睇蝙蝠对超人啲人闹啊， 系咁你始终嗱，我又咁讲又唔同嘅，即系 DC 啊 Marvel 睇法有啲唔同。 做咩要用真人去重现啊？佢话。 咁你呢啲搵嘢嚟嘅闹啊，我又唔讲啦，再讲啊又讲三个钟粗口嘅啫。 即系人哋就系搵真人重演下好嘢，佢又话做乜嘢？ 系咁啊，自导咪自导咁致敬啊嘛。其实你话呢套致敬肯定冇人闹。系啊，你话蝙蝠超人致敬又话，毁灭咗形象啊咁样，咁你嘥气啫，你即系你根本上 fire 两条车咁冇嘢讲。 同埋， 因为而家啲人其实睇佢本身系计第一套出咗之后，佢咪当第一套都系原装。 是啱嘅，即係又係即係唔係啦，唔同聽啦，唔同啦，係啊。 先入為主啦、啊，佢第一套蜘蛛俠係睇阿 Toby 嗰套，咪覺得嗰套係 係啊。咁你 Batman 睇啊 ，Christian Bale 嗰套，跟住咪全部變曬嗰個啦，係。 其實真正嘅原裝係幾十年前噶嘛，佢冇睇冇啦，係咪？ 不過呢度又講喎，上次即係我都有睇台灣嗰個 YouTube 即係個影評，唔係叫 preview 啦嚇。喂，佢又話喎呢套啊官方資料話蜘蛛俠就 Iron Man 俾咗件衫佢。咁如果你有睇漫畫，你就知開心啦。哇咁啊裝甲咁樣有蜘蛛 Iron Man 噶嘛，係咪先？咁但係咧啲人又話喂照計冇喎，冇理由新角色搞到佢咁型。咁啲人估又話佢啱啱出嚟見到嗰件衫，佢隻眼咧會放大縮細。咁啲人吹又話嗰件衫其實係 Iron Man 做 的，係啊，佢畫個鏡頭嚟噶嘛，而家吹緊。 係啊，我覺得呢啲喂真係過分解讀啊！ 我覺得我唔信啊！ 我都唔信，你話假因為嗰件衫係鏡頭啊，咩有入邊係機械裝置咁啊，又咁爭啲啊！不過但係即係少少提翻啦，即係漫畫入邊其實啲蜘蛛俠好多設定啦，電影又講過，又講佢入邊又話啲蜘蛛絲啊喺個身體度射出嚟咁啊！咁其實呢個叫最終於原著，佢啊真係有蜘蛛裝置，即係蜘蛛絲咧就 入蛋啊嘛！呢只係 啊，係啦，係製真係就跟翻漫畫，其實蜘蛛俠咧就唔會自己生絲嘅咁啊，佢生絲啊即係靠個裝置嘅啫。咁呢套咧係有個裝置嘅，即係係應該係最跟漫畫嘅蜘蛛俠。 我諗你話 Iron Man 俾佢嘅可能係呢啲咯， 照計係啦，即係幫佢整個啲裝嗰、那個即係射絲嗰個裝置。 即係如果佢呢度只係 high school 仔啊，難啲話佢自己識整 系啊，類似 咁。我覺得係咁嘅，同埋 Iron Man 應該第時都係以盧比道叔叔嘅身份繼續，唔係佢而家話會嘅，會喺新蜘蛛俠就會出場， 係嘛？ 繼續會有阿羅伯唐尼，咁我諗你客串用羅伯唐尼身份出下佢又冇所謂嘅，係啊。 唔係咁啊 ，Sony 都係諗住呢套做起翻蜘蛛俠啊，再拍嘅啫，會睇。 唔係即係如果你叫嚟拍係好似泰興嗰啲咁上下咁，你成日叫佢出嚟彈企企講幾句咧，咁佢冇所謂，又收錢啊，係嘛？同埋個重點就係羅伯唐尼咧，如果佢完全離開咗呢個 Marvel 超人 Marvel 系列，唔再拍呢個系列嘅話咧，我覺得佢嘅第啲戲都會跌鍋嘅，即係我知個票房啊。 係，直頭啊！ 佢一定要咧間唔中咧喺翻呢啲度出翻咧，即係佢依然保持翻自己係啊 Tony Stark 呢個身份咧，佢先 keep 得住嘅。咁佢好聰明，佢應該知道呢樣嘢。 咁係啊！你睇你福爾摩斯佢都收皮㗎，即係你唔係話太 多。客串出就冇所謂，一客串就真係唔辛苦嘅，係咯。出下啫嘛，又有錢收，又唔係免費，係嘛？咁我又幫下自己啲票房，係咪 ？Why not？ 係咪？咁你唔好叫我又要著曬甲，又要跑嚟跑去打關鬥咯。我出下上下西裝，懶又型，咁呢啲好輕騎嘅，係嘛？ 有。 咁我相信佢以後會係用咁嘅形態出場嘅，即係 多啦，你都冇可能喺蜘蛛入面 Iron Man 又仲更咁有型咁打晒，咁你留返俾蜘蛛入威呀，係咪仲話佢師傅咪算囉，係咪 係 即係咁啦，我諗係咁啦，我估呀 ,ok, 等咪睇下我估得啱唔啱。 咁另外有個亮點我見呢，台灣都發現嘅，就係話有場就係紅女巫咁同阿幻視呀兩個咁打。咁你有睇漫畫啊，識得笑嘅，因為呢佢後尾兩公婆咁啲人又話：哇！呢個咪真係家庭暴力嘅最勁嘅體現啊！咁樣， 我 覺得呢個幾有笑點。係啊，幾有笑點呢樣嘢。 咪同埋幻視話著衫喎，馬仔話呢度 嘅嘢。係啊，呢度著衫嘅， 即係有。 所以我都唔知，我係啊，但係電影入邊佢哋係咪一對，真係唔敢講。係啊，因為有機會改啊呢個設定。咁但係漫畫就係啦。 哦，咁呢個位置有嘅，因為如果唔係佢唔會加紅女巫，即係佢一定有呢個關係喺度。 但我又唔記得喎，我睇翻個台灣嗰陣講咧，乜快銀上集死咗，喺復仇者二，我唔 係開槍自己去死嘅 喎，係咩？ 即係人哋開槍，我自己走去死嘅喎， 係㗎，即係寵物埋佢擋子彈嗰啲嘢， 係啊， 唔好 咁後屘真係死咗嘅，淨係話中咗即係重傷咋，即係救咗翻啊！ 冇死咗佢死了。 喂，佢當死咗啦，冇再解釋啊。不過你要佢復活都得嘅，如果正常。 咁 係。 因為我覺得你，如果你話去到無限之戰咁計啦，即係再鋪復仇者二、三咁計，你冇快銀你冇得打。 喂，但係佢唔同佢呢個版本 Marvel 個快銀廢好多。 都係，咁但係你，我又覺得佢已經冇乜真係有勁超能力嘅人啦。你又冇咗神奇四俠，又冇 Xman。咁你再呢啲角色你都甩埋佢真係好難搞，好難搞。 咁唔知啊，一個紅女巫打大啦可以。 咪囉，大佬點打千霸啊，即係正如你龍珠咁樣你又飛嚟咁樣，你連比達都冇咁打鬼咁樣啫。係咪先得返天津法啦。 我唔知啊，佢都會弱化唔係即係包保最出名嘅弱化對手到小寨㗎嘛。 係可以。 甩咗個手套連行都行到㗎，滑啲啲。 咪咯，咁你點搞啊？所以我都覺得就即係巧啲嘅。你問我係啊，不過呢集啊真係冇，呢集啊嗱冇咗怪異啊。咁佢當鋪就係好似上次咁樣又飛走咗啊嘛，係嘛？即係自己。係 係係。跟住雷神就翻咗去諸神之王。係 啊，咁 對。 但雷神合理啊，雷神嘅人類啊，佢話你人類嘅嘢唔關我事啊，咁咪翻聖上係嘛？上翻自己屋企咯。咁所以又冇呢兩個咯。咁都有鋪嘅，你問我。 X 系啊，嗰度繼續有快人就 OK 噶啦， 系啊，吓啲人啊， 咁点睇噶啦？你 问 我呢套，喂，反而以为打下牙教估，大家估下呢套香港票房几多好啊？过唔过一亿啊？ 佢嘅票房一定劲噶啦，好唔好睇另一件事啫嘛。 就过唔过啊？你觉得过唔过啊？即系照计啊，上次系亿三，系嘛？你复仇者联盟 估呢啲嘢， 唔系嘛？ 唔使估啊， 我估几多，我哋都唔会估佢攞唔攞奖，因为唔重要嘅。 系都 啊，紧要好唔好睇啊？到时睇咗之后， 系啱啱啱。 咁通常啊，都唔会濑嘢嘅 Marvel， 好多人都唔好睇都话好睇嘅，因为即系自动加几啊分嘅，系 OK。 系哦，好 ，Anyway， 收到。 咁啊，下个礼拜就讲呢套啦 ，OK。 嗯，好， 应该会集中噶啦，系啦。咁相信亦都有大量其他节目出嚟，应佢呢张卡唔会唔碌啦，系咪？又 系啊系啊，啲精品又铺天盖地嘅冲晒出嚟， 冚过晒我哋噶啦 ，OK。咁而家亦都有幾個展覽啦，係咪？好似有各個地方都唔同商場嗰啲都有係咪？ 係啊，冇錯。 旺角好似話新世紀嗰度嚇， 係新世紀係啊，我見過有相，我未去睇，但係見到 Facebook 啲相。 OK， 好，咁啊，係啊，我下禮拜先集中再講。 邊個？係啊。 好啦，咁啊，快埋啲未講完嗰啲嘢啦，係咪？ 係。 好。 睇就想有冇啲漏咗嘅新聞，或者漏咗啲未講嘅。好，如果冇就。要講下嗰個正係有一套舞台劇，不過呢我哋錄音到呢一刻，即係應該大家聽到嘅節目嘅一刻，你已經做完咗㗎喇。點解呢？因為原來今個禮拜五六日啦，唔係永安 ,ok, 咁就係有個舞台劇做嘅。因為我舞台劇，呢度正啦，呢個舞台劇呢就係即係我哋之前呢成日話呢南韓政府就成日大力推廣佢哋嘅電影嚟救國呀，我成日話香港你又唔咁做，原來有，終於就話係啦，計十年之後啦，又有啦，又有另一個呢又係封殺嘅。係嘛？即係香港用另一種方式嚟去推廣呢啲即係藝術啦，係咪？咁之前十年又甚至動用到啲國家機器嘅級數去幫佢宣傳啦。 嗯， 係咯。 全國咁磅咁即搞到幾出名呀嘛。咁、啊、今次好啦咁呢個香港小製作嘅搵咦政府都自動介入去幫佢宣傳。搞到呢佢好似早日就走咗上去阿晴朗嗰度就嗰件事啦。 嗯。 如果唔係呢一個咁嘅小製作嚟嘅因為喺牛池灣文娛中心嘅文娛廳度做嘅啫。 其實今晚仲有喎即係如果佢講佢最後嗰場今晚喎。 最後嗰場係今日晏晝我見到佢加咗場。 係咪 我見佢今日晏晝兩點幾。 是啊是啊 大家聽到的節目已經沒有了不過 是啊出街的時候沒有 了。我其實登即擺了上去Facebook 的咁都一般朋友未必有興趣支持啦但同埋應該沒有飛賣的啦佢咁勁宣傳而家政府幫佢。咁我劇目個名字叫咩名字叫案件編號 D7689。咁唔知大家 get 唔 get 到係咩意思啦個數字係咪咁當然你可以將佢解讀成一個粗口同埋一個人名嘅。 是 咁我唔喺度解讀啦可以係冇意思㗎 ,number 咋嘛 ,D1234 都得㗎。 冇嘢㗎正常係。 咁竟然呢就觸動咗啲政府神經就有啲部門就自動就即係審查啦係啦。咁就話就佢哋估呀你冇證據 ,ok, 佢就話佢哋想即係擺啲宣傳橫額呀咁佢哋話唔批係啦就話咩啲名額用晒咩咁樣總之好多理由 ,ok, 咁又話加上佢哋去賣飛當然呢啲都係喺正常嘅渠道賣飛呀唔知自己賣咩咩。咁嗰啲地方呢嗰啲宣傳品呢就不翼而飛。咁除非佢哋真係咁受歡迎咁短時間俾人攞晒啦如果唔係呢就即係就應該冇拎擺出嚟囉即係嗰個地方嘅人係啦。咁佢就話今次就即係有啲俾人去即係刁難啦甚至有少少封殺咁嘅現象咁所以就搞到呢都叫做上過新聞嚟係啦。咁係咪都幾正呢係咪即係而家。 免費宣傳唔使俾錢。 冇錯啦你搵個 Lamo 返嚟都要畀錢之前就可能會只係有啲講文化嘅節目度介紹下你咁嗰啲冇人聽㗎大家知道嘛。竟然一上晴朗喎咁話係都知啦我而家唔係我都唔知道有單咁嘅嘢我唔知道做乜劇係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平時啊唐玲你嗰啲都即係都唔多人睇㗎啦係咪雖然有明星咁但係佢哋就叫擺邊度呢擺呢、這個葵芳係咪 喔葵涌劇院嗰啲 葵涌係咪係啦葵涌葵芳劇院啦係啦。咁佢呢個仲要係牛池灣大家相信嗰個級數再去得比較偏啲啦係咪 嗯。 咁照計正 常。牛池灣我去過牛池灣做。 正常呢 咪我諗佢啲位少啲囉牛池灣。係好似八零 啲 囉係呀嗰個。 咁佢五六日就禮拜六有兩場就有多場晚場但係五同日其實得晏晝場。咁加埋都係四場咁大打嘅啫。咁我諗佢都唔會好多位加埋。咁其實原先都唔會諗住話好多人睇嘅。咁但係而家就竟然就一躍就變成一個竟然可以計十年之後有另一個人家注目的東西喎。是不是好正 咁佢呢套坦白講佢無論個劇本即係個畫劇佢入面個劇本同埋嗰啲包裝都擺明即係有啲都唔叫政治隱喻啦我覺得政治花生嚟。 佢淨畫公仔畫到出曬腸咁我覺得我 係啦咁即係你問我又坦白講就一定政府係淆底㗎啦咁而家你譬如佢話啲咩地政署嗰啲直頭名都唔敢講咁成日話唔肯講呢個案件編號 D7689。 佢有講淨係講案件編號冇咗後面。 係啦死都唔講咁你問我一定係呢啲囉咁即係其實我覺得獨立睇呢件事又其實即係好一個即係好一單事件咁但係話背後反映就係咪即係十年之後同埋呢個都係咁係咪嗰種即係係咪咁驚呢你政府係咪真係做到即係都唔好話係咩啦直頭係個自我審查到咁呢咁你即係都即係變緊香港你問我即係唯一可以睇到。 唔係即係之前我哋都係講笑啫我印認 T 恤有講同個讀兩個字咁係咪都唔準呢咁樣。咁以似乎如果你咁睇喂咁嗰兩個字都擺到明係港獨喎因為你睇真啲我細字㗎嘛你哋睇到嗰兩個大字啫細字就係、是、香港獨居老人群益會㗎嘛咁係咪都唔得先咁樣咁初初就講笑啫講笑啫一次回一睇下唔係講笑喎可能真係唔得喎而家佢係針對你嗰個字呀字佢唔理嗰個字聲 你好似譬如你呢攤嘢 D7689 咁樣咁你純粹其實即如果佢唔係咁強硬即係你即係 呢個 話嗰啲政府官員唔係話驚到咁驚呢啲都已經要咁細嘅其實你咪由佢擺佢一套話劇咁你有幾多人知呀你影相上 Facebook 又係嗰群人 like 下咁但問題你反而調返轉你突然間咁強硬囉反而變咗話題咁我調返轉即係反智嗰樣嘢咁同埋即係好似你上次咩國立事件又係邊有人哋學校個名字又國立你又搞咩 搞人 咁呢啲 係啦，又係康文署又話叫人哋打國立，叫佢改就改人哋個頭冷後名，人哋頭冷後名真係叫國立嘟嘟嘟嘛，你冇得夾硬改啊！咁人哋都肯屈服， 點算咧？人名 係咯，人哋都肯屈服就話喂，我攞英文啦，唉 ，soft 啲咁樣。 唔係、那個人 咁都唔得， 個人嘅人名點算咧？個人個人個人個名叫阿國立，咁係咪要改名啊？ 唔係咯，咁同埋你即係睇得到就係話呢啲，我覺得調翻轉就上面，我覺得你話高層未必即係會落 order。而係調翻轉，可能佢落咗啲好 general 嘅 order， 咁而下面嗰啲僆咧懶醒， 唔使落 order 噶啦，而家啲人自動多去同你自我。 佢自己即係佢又想賴，即係坦白講，好講到出口就係話啲政府官咧，可唔可以有少少即係唔好話良心咯？良心你都未咁高層次。 唔係我唔理佢。 即係你做翻自己，你咪打份工，你咪算咯。 佢唔係諗賴唔賴呢樣嘢係。整咗出嚟，人哋問嗰陣時，佢解釋唔到，咁佢梗係全部封曬佢啦，要。 唔係一個問題 咧。咁係，但係你係啦，即係又驚咩鑊啊？佢冇承擔，咁兼又即係做咩跟住多做多錯，少做少錯，唔好理啊！乜嘢都諗到呢啲都唔咩咁嘅，即係你呢啲咪睇得到。咁其實你越其實咩咧鬧我唔會鬧共產黨，你呢啲我反而鬧翻香港呢啲官。 唔關共產黨。 咁你香港人嚟噶嘛？係咯，咁香港人點解你自己變？你自己就因為咁樣你自己賴。 其實唔關咩，你做咗個位，啲香港人即係正常本身做咗個位就會咁啊。 係咁啊，其實唔係咁咯，我啊 唔係 邊個國家公務員都唔係話。即係你唔係即係盲目嘅意思，咁你當然你話而家依刻未發展到話白色恐怖出呢啲都話要拉要禁，純粹去禁你唔俾你播啫。咁但係你唔難保你一路去，即係譬如而家你要傾緊㗎，你話喂我整個組織港獨嘅，咁港獨組織，咁而家又話傾緊可能直頭係犯法㗎啦。你組黨已經係煽動咁樣，煽動國家罪咁樣，咁你呢啲咪已經係開始有啲白色恐怖。 咁你本身一路係咁挑佢個箭喺度玩㗎繼續。 而家個問題唔係去到呢度咁簡單啊！而家問題係可能我申請咗叫香港獨居老人啊群益會都有問題啊。 類似囉，即係你問我去知道你係有心玩呢啲， 我 一定有搞啲搞佬啦。 唔係有心冇心嘅 ，OK？ 我 唔係就因為本身你不斷咁玩，咁佢就全部都要封啊嘛。即係你有人玩啊喺度。 我真係冇諗過你會咁樣去諗我㗎。可能我組織真係唔關政治事㗎 ,ok? 不過我個組織包含咗有個港字同個獨字啫，你都唔準啊，可能有機會。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個組織冇關港獨字㗎 ,ok? 正如呢個 number 入面，即係遲啲咁樣發展呢，可能你喺街呀，你身份證呢係有 D 同689呢。 係。 D 大家明嘅意思啦，同689呢全部啲人要特別搜查同看待啊 ，OK？ 唔係啊，你話咧，我啊結獻計嘅呢套舞台劇啊，一定上位㗎啦，而家市場一定點啊？佢再做，我哋改個名續集，就 D7-D7690-1。你啲檔案編號咪好多 hyphen 一㗎嘛？咁你食翻落去 D7-690-1。嗱，屌冇講啦，你夠大你再撳。 唔係，但係香港啲觀眾係要畫公仔畫出場嘅最大。 啊，咁又唔係嘅。如果呢套續集叫 D7-690-1，我諗咩人都知 嘅。觀眾 係 咁嘅。觀眾係因為個名而入場，實質你套戲唔係講呢樣嘢，佢反而 OK 嘅。 唔係，但係呢套戲啊，都好多政治含義喎，即係佢本身個話劇都有。 呢套係，但如果呢套唔係 啊，又即 係 又係好似都似十年咁嘅話，係嘛？講未來香港 呢套就算唔係咯，呢套嘢入場就發完愛回家都好啦 ，OK？ 愛回家你只要換咗個戲名啦。就有啲政治暗喻或者暗諷或者疑似嘅咧，啲人都會睇嘅。實質套戲其實係我回家嚟嘅，冇關嘅，啲人都 OK 嘅。而家最恐怖、最大鑊唔係講緊嗰個白色恐怖啊，最恐怖係啲人嘅，就是、政府又係啦，啲觀眾嘅都係睇個名嘅啫。即係佢哋講嘛，佢哋講嘛話，其實個笑話都係個笑嗰、那個梯圖啊嘛，唔係個內容啊嘛。咁咪有問題咯。係。係嘛？咁咪有問題咯。這個問題很嚴重的，是啊，真的很嚴重。嚴重過說這件事拉你還是不拉你啊？不是說 上次有個車牌不是不知道什麼，又是好像 D7-680。 是啊，有個車牌 是 這樣的。 是啊，沒人夠膽投。 是啊，因為不想惹事啊。 不是，你如果真的投了你擺的車一定有人搞你。 我一定。不是，我都說你。 而且去到譬如說飄馬，又說飄馬有個馬拉松。又係有張相，又話即係有個即係佢個組嘅真係 D 嘅，咁佢真係7689，係 D7689 咁樣，咁又俾人擺上去又話。 一直頭咧去到咧，去嗰啲迷信嗰啲咧，咩四字啊，啲鬼佬啲13啊，啲咩14啊，啲全部唔出得嗰啲咧。 係啊， 即係而家有少少係咁咯， 係 啊， 不過你問我呢，我好公道嘅，佢最多呢個字呢，最多 hit 都 hit 到九月嘅啫，我好想做下屆一定選唔到。 咁你 所以從此冇六八九， 到時又 有第二個數字咧，到時有。 啊，都可能有，係啊，有第二個數字。 嗰時咪試過有等豪宅咧，就試過就係啲層數係跳得太勁啊，跳到咧好快就過咗幾百層啊。 我知咩先？嗰陣時嗰個俾人話咩八十八層啊嘛，咩天曬嘅好似係嘛？ 好似係，佢好似淨係得啲八字嘅，好似得啲八啊、十八啊咁嘅，即係咩數字都飛曬嘅。 是啊，是啊，唔知花去好夸咁样，顶楼又唔知咩咩888咁样噶嘛，类似咁样好夸嘅跳到，系啊。 即系佢净系讲呢啲啊，咁其实咁咪有啲精神病噶啦。如果你个社会开始咁样，系、 啊、 社会开始咁，而家唔系讲话我买样嘢讲意头唔出奇，即系喂而家做咩事啫？黐线咩关系啫？我哋倾偈啊，同马仔讲啊。如果嗰个警员啊，嗰个佢个 PC 689啊，我肯定我哋话肯定佢特别会俾人追打。咁关咩事呢？這个人佢啱啱个编号㗎喎。佢唔代咗佢。 都怪 啲。会有特别对待㗎，你信唔信啦？ 咗有呢个数字出现啲人就会咁啦。 就係佢啲神经就会牵动啦。咁其实呢啲有啲精神问题㗎，呢啲同大家讲啦。即係嗰啲唔真係完全唔关事嘅嘢，只不过真係咁啱啫。可能佢个门牌呀，佢门牌咁啱嗰个 store 门牌制，唔知乜街689号，话你大剂呀你。咁樣其實有問題㗎，即係其實唔關事㗎嘛，嗰樣嘢你撚埋嚟諗，跟住就可能又俾人搞喎。 嗯， 即係其實我唔理你係邊一邊都好啊，其實千祈唔好咁。 係啊，兩邊都唔理 嘅。有問題㗎，咁樣其實我想講嘅係，同埋仲有另一樣就係話，科幻咧係唔需要畫公仔到出腸嘅，畫到出就腸就唔使科幻啦。你科幻就係我借住打外星人，我借住講某一啲嘢，我想講個極權咁樣啫嘛。咁其實你唔會話去到下下需要去到畫公仔畫出腸，有時有可能一兩個故事係唔出奇，但係咧大部分科幻咧都好似頭先講啦，呢個 Civil War 咁，佢唔係直接講美國嗰啲政治問題㗎，佢借咗呢個英雄自己一個即係一個法案咁樣，就知要唔要登記嗰個實名咧咁樣。咁佢講嗰種反恐即係嗰樣嘢嘛，即係反恐嗰個條例係嘛，佢自由緊要啲啊，定安全緊要啲啊嘛？咁人哋呢啲咪就係真正科幻故事應該行嘅路線囉，咁就唔係呢一種即係其實十年我讚嘅 ,ok, 咁但係呢如果套套都係抄十年咁樣，套套都係咁白咁畫嗰啲畫出場呢，咪個創作力咪唔得囉，即係話啲人。 係喎，同埋你問我呢套嘅真係花生似花生酥 囉。同埋仲有啊， 攞個政治話題嚟 講。呢個有少少嘅。 佢又唔似十年嗰種拍法。 咁我講少少呢個古仔係關於乜嘢，唔係咩兩句嘅。佢自己設定就話呢，佢係發生2026年，即係都係十年後啦，擺到明係十年啦嘅四月。咁佢就話喺當時嘅呢個嘅香港呢已經唔再係一國兩制㗎啦。咁呢個當然係幻想啦 ,ok。咁佢話係中國嘅其中一個城市已經變成咗普通人，咁所以嗰個唔係特首，係市長已經叫做。咁佢話有個殺手叫阿 U 嘅，咁就係即係話呢個市長呢有種種嘅惡行呢喺網上公佈啦，俾人㗎啦。咁發咗個殺人貼喎，預告喎，殺人預告喎。咁佢話即係個政府就高度介入啦，係啦。咁反而呢佢捉咗個市長去法庭咁樣。咁喺度就審佢啦，即係話佢殺人，咁但係個市長係女人嚟喎，唔係佢其實佢個古仔已經避開咗㗎啦，將佢個女人做個市長嘅，唔係男人嚟嘅。咁佢又話哎我邊個殺過人啊，你屈我，咁但係佢話佢嘅政策令到好多人死之類咁。我就係睇過佢一啲片段嘅排練啦，仲要嗰時係啦。咁 ,anyway, 咁我覺得 ok 嘅，即係可能你作為一個普通嘅舞台劇講呢個冇問題。不過我意思呢就係話呢唔好套套都係咁樣囉。即係你可以用一啲婉轉啲嘅方法，咁你起碼就第一就唔使俾人禁先啦。 我冇辦法，就算好似復仇者咁，上次一整套老飯㗎啦，呢部台劇。 復仇者哦，你講嗰套香港嗰套嘛？ 係啊，咪都要整套老飯啊！你冇講話呢啲啊？ 咁咪就係話呢個其實調翻轉係觀眾嘅質素唔得咯，即係佢一定要讓 啲佢要做呢啲先迎合到你班友會睇啊嘛。 係啦，咁我覺得可惜咯。其實明明搞劇嘅人個個都想寫啲或者做一啲深度少少嘅嘢嘅。有啲比較有啲寓意嘅嘢咁唔得嘅，係要畫公仔畫出腸咁咪我咪所以咪就話首先唔該提升少少即係市民一般嘅欣賞質素呢就更加重要啦，就係、是、咁。Anyway, 咁咪咁啦，都係講兩句嘅啫其實咁啊，有冇補充嗰、那個特首戰隊都咪講下馬仔。 特首戰隊你話政府拍套 係政府自己拍應該係咪歌頌呀特首或者一個特首戰隊係咪 咁 咁我要咩嘅喎？即係好似八獸王咁啊， 使唔使講？ 講 我哋遲下先講啦，如果唔想， 遲下 先，唔好關事啊嘛。呢啲我哋自行創作嘅東西嚟嘅啫，自己提供俾佢哋啊。嗱，呢啲歌頌政府㗎，嗱，你靠咁嘅角度得唔得？你唔係踩佢，你歌頌佢添，係咯？ 唔係咁，但係即係譬如依啲咁嘅時勢，我覺得就即 係你咪知道， 即係你唔怪得嘅。即係我覺得，譬如你做話劇又好啊，電影又好啊，或者你小品、你網絡短片都好，咁都係即係有啲反映而家社會個議題啦。咁即係我哋身於咁嘅時代，自然就有咁嘅作品咯。即係 其實係反映嗰個議題㗎，即係正如頭先講呢個啊美國隊長三。佢係反映個議題，但係你唔係直接去講嗰件事。 係，我明，即係唔同手法啦，係啊，手法上嘅 選擇。手法比較低啲咯。係， 明白。 我 講 咗話，啲搶嘅手法就低啲咯，係咯。 咁所以你問我，你依啲咁樣嘅時勢比較尷尬，你一係就零同一嘅啫，即係一係你就係抽水或者叫政治隱喻。你如果你話唱好，或者你調翻轉，你當陳木勝以往拍啲差佬形象拍得好正面嘅，咁但係其實佢又唔覺佢係。是想標榜啲乜？咁但係而家你出咧，你一定瀨眼啦！啲人實就話，肯定啊，政府有份俾錢啦，美化差佬咁樣。咁你好尷尬，有時又要有啲嘢要避咯，係依即係依啲咁尷尬嘅時間。 其實啲觀眾令到啲創作又出唔到嘅陣。 係啊，其實都係啱，即係又係個主流個意見。即 係要提升下啲人啲質素咯。 即係大家約定俗成，有啲嘢即係叫做係嘛？ 即 係 我題材，我唔要見到嘅，你就算即係啱嗰個事一出咁就唔掂㗎啦，一定。 好簡單啫，你嗰個 Hunger Game 嗰個所謂最後一集點解死得咁慘？就因為佢啱啱喺呢個魚蛋革命之前做啊嘛。 系 嗰时啊，啱啱静过鬼，啱啱过紧冷河啊嘛。诶，佢迟几个月上咧，我肯定佢票房会好好多， 系嘛？ 咁呢啲咪 但系唔讲啊，Hunger Games算啦。我呢套我觉得本身都垃圾嘅。 咪当然 讲完系啊，都由头到尾我都唔觉，我唔信佢点解有第一集又爆，美国又爆， 唔系关套戏好唔好睇 ？OK， 系佢个情绪会影响佢中唔中意套戏，系佢嘅情绪。 而家啲人系啊嘛，断咗 呢个先系 啱。即系可能个信念 hit 到佢，就已经捧到上神台。又盲目咁样追嘅， 咪情緒啫，情緒啫， 系 啊， 好大鑊噶，如果系咁样，系啊，即系你睇卡通都系咁啊，嗰套高達系嘛，啊咩鐵血啊，即系平時鬧到飛起，突然間一集咧，以為講暴動喎，講鎮壓喎，喂嗰集啊多人睇，喂大佬啊，人哋嗰套劇肯定拍嗰陣冇諗過你啲咩魚蛋革命啊，咁啱嗰個時間及到播啫嘛。 系， 咁其實啊，咁啲人就讚啦。咦，咁如果佢早啲做咧，不過早啲做佢，你又唔話唔好睇㗎啦。 系， 都係時間夾到嘅，最緊要。 咁有問題嘅，咁樣好一套。 唔係套嘢好唔好睇啊，最緊要時間夾得到就好睇啊。 我覺得好睇。 所謂咩天時地利人和咁啦。 唔係好睇啊，係理論上幾時睇都好睇嘅。如果你真係識睇戲 ，OK。我哋而家就揾個粵語長片，但如果真係拍得好咧，我都有好嘅粵語長片，唔應該受時間影響嘅。理論上，如果你識睇戲嘅話。咁更加冇理由係只不過受一啲新聞啊，受一啲時事去影響你嘅，即係你嗰個觀賞嘅欣賞嘅嗰個嘅程度啊，冇理由會咁容易受呢啲嘢影響到嘅。唔係你話有少少唔出奇嘅，但係佢哋唔係少少，佢哋完全受呢啲影響啊嘛。 唔係佢就主導咗佢 啊。係啊，少少一定有㗎，我都有㗎，點會冇啫？係咪先？即係好似你話嗰套上一個禮拜你講嗰套咩 Good Tech 咁。咁你話佢咁啱有一個題材，但你都話到戲其實拍好耐之前嘅，但係咁啱有一個題材，佢係 hit 中講呢個水泥咁樣，係咪？雙條絲風裏面你咁啱有個新聞咁樣，係啊，的確對都會有興趣啲，但係你係少少嘅啫，你唔會完全受到。 唔係你睇完唔會為因為呢個題材而話套戲正定唔正啊？ 冇錯啦，冇錯啦，可能會引起咗你多咗而入場嘅原因，咁啊多唔少有嘅，但唔係話去到會咁絕對咯。咁如果去到咁絕對，啲觀眾質素真係好有問題啊！講真，咁而香港就被一班觀眾去主導啊嘛，最大問題就係佢哋話，咁呢個先係最大問題啊！係啊，咁不過好啦，政府介入多啲啦，係咯，咁多幾套戲，做套套都禁，咁咪套套都上晴朗啦，係咪？係咯，套套都係， 都未來實大把嘅，你信我係啊，即係因為你今即係。其实未来个 trend 都系咯，依一两年一定系正日语戏。 唔系啊，明明套戏唔系啊，个戏名都要改落。 个名加落去， 加 咗数字落去演得噶。 明明嗰套爱回家嚟嘅咧，讲住好温馨嘅嘢，已唔系我睇啦，冇错啦，都要呢、這个都要呢个龙福大厦咪啊 ，room 689号咁样。 系。 你明唔明啊？哇，咁啊好有正，我其实唔关事。但系可能咁整一整咧，一下票房高好多。 咁咪低能咯，係嘛？如果市場係咁，咪低能咯，係咯。咁啊，比追星更加低能， 係 追名啊。正如我認識有個朋友係，佢好中意某名女星嘅，即係好講以前啊，而家結曬婚。佢追每一個女仔咧，嗰、那個名都要同嗰個女仔一樣。 係 嚇，咁怕唔怕講埋咧？啊，算啦，唔好講啦，唔好講個名啊。即係某玉女女星啦，自己估啦嚇。咁就但係就佢識每一個女朋友都係個名嘅。我初都話，咦，我識個男人都係呢個名喎，你啱唔啱啊？可能佢都 OK 㗎，因為佢其實好 obsess 喺嗰個名嗰度啊。其實我覺得而家啲人咪有少少呢個問題咯。其實有啲要睇睇醫生嘅，講咗句，唔係名嘅一件事啦。有啲人樣咯，名少啲嘅，樣多。舉例上個禮提過楊公如啊， 你又話嗰陣時係一定要嫁到好似佢咁 喎。咪真係喎，你唔好理喎，佢又溝到過，真係有啲，我都覺得係有啲似嘅喎。咁但係如果做完咗我和殭屍嘅約會點算咧？唔係因為佢都極速已經結咗婚㗎啦。嗰時因為你知佢有好多輯㗎，嗰時真係仲係做緊㗎。咁做完咗咁點咧？楊公如已經唔再係即係再撈娛樂圈咁點咧？咁你會唔會中意喎第二個嘅？我唔知啊。咁嗰時你都知啦，大長今幾犀利㗎啦。咁嗰時我又識有個人係好中意啊大長今喎。咁結果又真係識咗個女仔好似，咁死啦！咁就咁完咗咁點？唔係，真係有問題㗎，我覺得有問題㗎，咁樣係真係，我唔係我講真嘅，好 serious 講係有問題㗎咁樣。OK，anyway，、okay, 啊，仲有一樣講漏咗喎，蕭總要再嘛，講埋呢個啊， 講埋呢個， 呢個幾唔講多俾馬仔講啊，因為馬仔講比較精準。 我咪睇咯，第三集啊，揸翻啲 We Have 入 運出嚟啊，佢叫 EX 啊， 維基尼嘅一個 EX 版。 係啊，咁但係我駕駛艙換咗啲新機嗰啲 咯。唔係因為佢個 CG 佢唔想做翻做第二個。 唔係佢俾個理由係話換咗個防之力個倉喎， 我用翻而家啲機去試嗰個駕駛艙嘅，我都好難嘅。咁 啊，跟住同埋嗰個好似妖精我條女，佢即係睇翻資料喎，係原來係阿麥斯個孫嚟喎。 即係而家變咗個男主角個叫做師傅咁啦，算係係嘛？ 係啊係啊， 個女師傅咁啦。原來麥斯個孫女，是啊，但係佢竟然冇繼承到佢即係任何嘅技，不過佢都唔係好渣嘅，不過竟然輸俾個男主角咯，係咯， 啊。系，咁同埋都话点解会由 F 开始咁？点解嗰啲祖纳达人只耳仔长到啲妖精咁？ 系长耳族嗰种长，唔系讲啲尖喎。 系之前就话尖嘅， 而家变咗长耳嚟咗兔仔咁啊。 系啊，咁而家佢都系变咗咁嘅设定先系。 好紧要啦，咁我哋咧俾咗个解释佢嘅，即系俾咗个解释佢。因为嗰时明明咧，佢哋诶 Marcus Seven 咧，佢要夹硬讲咧，佢就话其实咧。電影版啊，即係當年嘅電影版《可有幾愛》咧，其實係只係個戲中戲劇中劇嚟嘅，即係喺佢嘅《Marcus Seven》裏邊喺個戲中戲劇中，其實冇發生過嘅。其實咧，佢嗰時就話只有電視版係真正嘅歷史。咁 但係啲人樣又係電影版嘅最。 點解係跟係咧？點解人樣咧，同埋即蕭時空要塞都係跟電影版嘅基設啦？即係佢 mix 過。咁點解咧？咁佢自己又話係現實上佢 係而家影親啲超時空都係灰色嗰只噶嘛，即係電影版嗰只。 我哋 隻手係嗰、那個即係電影版咯，我隻手啊，唔係兩隻航母艦嗰啲咁咯。 即係嗰個 Arm One Arm Two 嘅太空船嗰個咧，係同埋成隻嘢係好肥大嘅灰色啦，唔係電影版。 係啊，電視版有藍色、白色噶喎。 咁而家麥斯同阿米娜就係縮咗啦，縮水人啦，而家就唔係嗰時電影版係變，即係呢個佢又跟電視。 係啊，而家佢又跟咗電視啊，如果佢嗰度有嗰啲一 J 係藍色同紅色嗰兩部機又有㗎嘛。 係啦係啦。咁嗰時電影明明係阿麥斯分大咗去就阿米娜㗎嘛。係 啦。 即係一時時嘅。咁但係好奇怪喎，咁暴力派同佢嗰個副官又係跟電影，咁做乜嘢嘅呢套嘢。好啦。咁跟住去到後來嗰啲更加越嚟越甩，越甩到我成個呢個仲係超想要。唔緊要，我哋終於明啦。終於諗到個解釋，去解釋曬所有現象嘅。我幫阿何心政治諗埋。即係點解可以套套咁大 config 嘅，有好大嘅一個好正。但係咧，原來我哋睇咗咁耐，包括電視版、電影版所有嘅超想像，原來都係劇中劇嚟嘅， 係 戲中戲嚟嘅。OK， 嗰個真實版我哋從來冇睇過嘅， 都係拍出嚟嘅，全部 都係佢哋 咁啊，即係衰過發夢喎， 衰過發夢。咁其實咩事咧？我幫你諗埋，我作嘅啫。就原來馬輝地咧坐咗嗰架咁嘅所謂Mega Roll 啊，嗰個所謂二號嘅超想像賽 去所謂銀行中心呢、這個過程咧，係因為成個過程佢哋飛咗咁幾十年都冇遇過另一啲外星人啦，因為你都知好遠嘅咧， 香港有親之年都見唔到， 見唔到哇悶到抽癮咁，平時有咩好做咪拍戲咯，拍戲咁啊拍咗大家以往睇過咁多出嘅唔同嘅超爽要塞，甚至乎唔止，可能連創勝啊，連嗰啲咩 Unicorn Seven 要全部， 唔係即係將之阿何心正自己出品嗰啲啊， 可能都係啊，馬輝哋悶得滯真係。即係叫啲電影公司拍嚟大家睇下嘅嘢嚟嘅啫嚇，啊咁係咪解釋曬所有現象啊？ 係啊， 係嘛？即係連當年到電視啊，都原來係佢隻艦入邊到電視劇嚟嘅啫。係、啊，大家從來冇睇過真實嘅超想要塞，咁我諗呢套咧等荷里活版到時再拍啦。咁荷里活版拍就應該點咩叫真實版？真實版咪馬輝唔靚仔嚇，阿、啊、林明明亦都唔係大家諗咁成個周慧敏咁樣。 好嚇妹啊！ 咁啊未必嘅，可能堂妹咁啦，係啦、啊。咁啊，咁啊，早赖未生仲大镬，可能卢觅雪咁上下嘅， 吓， 一哥系话大佬系高官个女喎，我理得你咩样啊，系嘛， 嗯， 咁啊摆到明啊，马辉条友仔啊揸机啊屎到飞起啦，套电视同个哇讲到佢几劲啊，系嘛，但系原来废柴嚟嘅，系嘛，咁佢嗰个队友啊此奇都系俾佢累死嘅啫，系嘛， 吓，都系为咗佢做挡箭牌啊，为咗此奇。 啊、即係一個即係溝女就上位嘅人啦，係啦，咁當然溝女最叻都係麥斯嚇，咁、啊、但係溝女上位最叻係阿馬輝喎、啊，把妹達人喎、啊，係啦，係咪咁啊？係啦，咁阿福卡梗係唔係咁型啦，可能一個成日飲醉酒嘅一個鬼佬啊，即係嗰啲爛鬼咁啦，係嘛？ 係啦，佢嗰個南橋嗰四條女咪即係捉鬼咁死隊，而家新版嗰四個 係咪真人版係咁樣啊？即係嗱，呢個黑珍珠哇，好索嘅黑妹唔係一個肥婆嘅跟住啊，邊個啊？肥婆四啊，啲喺曬度啦，係嘛？嗰三個，另嗰三個， 我推嗰三個波，咪我三條女。 唔係，你話嗰個點移防衞係另外啲人嚟嘅， 係嘛？唔係佢哋幾個 喺上面做通訊嘅啫。咁我三個都 OK 㗎嘛，原來唔係啊，醜女嚟嘅全部，搞到古力華男長咁成日咁悶坐喺度唔出聲就係咁解啊。原來係咁嘅真人版係嘛？咁你咪拍翻套咁嘅真人版啦，或者人 OK。咁啊，原來我哋睇咗咁耐，所有嘅作品都係電戲中戲、劇中劇。OK， 咁係咪好啲啊？大家心情咪靚曬啊？即係原來做個傻仔幾廿年啦，大家咪好好咧個感覺係嘛？咁呢個真係爛過發夢啦，係咪啊？核心政治係咯，我幫佢講埋啦，係啦。咁而家大家睇 Delta 呢個 Marcus Delta， 你咪當係再另一套睇中戲、劇中劇咯。咁啊，會唔會可能睇咗都冇咁興咧？ 都要啊！ 即係佢都係假嘅啫嘛，佢中意點跑得啦。所以點解啲元素咁甩碌？因為都悶啊嘛，係咪？佢 Marcus 裏邊咁悶啦，咁咪索性拍啲新啲嘅主題啦，係咪？咁咪可能咪見到人哋有 Love Live， 咁佢咪加啲飛機，咪變呢套咯，係咪？咁可能佢見到咦有一套以前有一套叫咩話？叫做咩咩那一天我們要飛咁樣，佢咪加啲飛機落，咪變咗 Marcus Plus 咯。喺佢個世界啊嘛，佢就係未來嚟噶，會唔會係咁啊？啲劇情都有八成相似啊，係嘛？咁咪解釋曬所有嘢，我幫佢諗埋啊。咁啊，呢個 Delta 大家繼續睇啦，我已經去到氣翻嘅程度啦。OK， 係 OK， 正唔正？啊，同大家解曬所有謎啊，今日 好， 仲有冇？有冇漏？ 冇啊， 冇啦，係嘛？ 冇啊， 差唔多啊，兜暈曬所有嘢啦，都兜到喎，係嘛？都兜得翻喎，係嘛？好， 冇錯。 咁講完啦，我哋每個下個禮拜， 係咯，下個禮拜齊睇《英雄內戰》嚇，再出個。 我要報下有咩做啊？嚟緊嚇 ，OK， 咁下個星期啊，咦，嗰個貓事有冇講到？使唔使補翻兩句？ 哦，都唔使點講嘅，其實 唔係科幻。 即係我未睇喎貓事，但我會睇咯呢套啊，幾過。 但係今集好神奇嘅，佢話佢其實流落咗個荒島嘅，唔係講佢平時個故仔嘅。 哦，係，佢講佢本身要建功啊嘛，佢好似嗰個外母嘅。 唔記得係點啊？咁我 好似外母嘅，叫佢要建功，因為佢做啲劍術嗰啲導師嘛，要去，跟住佢咪去嘅，點知流落荒島，跟住佢嗰個島上嗰啲土著，話即係白貓係貓神咁樣，跟住又佢嗰度上高有另外一隻黑貓定咩咁嘅？係 啊 係 啊 係。跟住兩隻貓就走埋一齊咁樣，跟住佢咪保護只貓 咁 翻遊。 唔係愛情啊，成只貓應該係嘛？ 係咯，貓內嘅嘢佢嗰只好似係。白色嗰只就 咁，我哋话咧，原来咧喺个剧入边不嬲咧，都系有三只猫去分别饰演嗰个猫嘅，只猫唔系一只嚟嘅。佢话有最正咧系有一只负责瞓觉啊，呢个工作一流呢个，佢主要 系即系搵佢嚟瞓觉， 系啦，冇错，一个就唔知话咩动作，另一个我都唔记得咩啦，即系嗰出瞓觉咯，嘢喎，一个嘢 O K 喎。 放 為可能佢揀嗰隻一啲貓隻隻唔同嘅，如果有養貓就知佢啲瞓覺啲睡姿咧，有啲又好得意嘅，有啲又好普通咁，可能佢揀只比較得意啲喎。 瞓得靚啊， 瞓得可愛啲咯，係啊。 唔知，但佢個樣子就好似喎，我都係分唔到啊。 嚇，可唔可能肥啲瘦啲嘅？其實都係咁嘅樣嘅，可佢揾佢揀嘅，佢揾就揾到嘅可以。 係係係，咁啊，嗰只貓都幾靚嘅，真係我感覺俾人係啦。OK， 咁你中意就睇啦，係啦。預覽得邊？原來今日佢又褪咗，冇做到，係啦。下個禮拜做，有機會再。阿馬仔其實睇過嘅， 立過啦。 咁下個禮拜就預覽得邊啦，褪咗啦。咁就另外就有呢個嘅美國隊長三啦，係啦，英雄內戰啦。咁主要係呢啲嘅，即係其他就。冇噶啦，系嘛？有都唔会讲住啦。好啦，咁咧再下多个礼拜咧，就系系咪咧？就系五月十二，我唔知再系几多。五月十二就到《战轮二》啊，同埋呢个《丧尸末日战》啊，即系日本戏嚟嘅，长泽正美就有川架纯嗰度系啦，打丧尸。咁啊，到底系搞笑定认真嘅咧？我都唔知道。咁另外有一套咧，日本鬼戏啦，好日本戏啦，个礼拜就呢个《冤魂物业》。咁但系嗰个两个字我仲未知点读啊，残乜嘢咧？嗰个字啊？系，我知呢个碎，碎咗碎嘅，系啦，咁啊，竹内结子条片外嘅， 系 啦，咁五月十九咧都会睇到 X 名嘅变种特工啊，天启灭世战，系啦，咁同埋呢个当者地球没有猫呢个又系日本戏啦，佐藤健同埋呢个宫崎葵嘅， 啊呢个棍嘅呢个，哇，系咯，变走啲细啲嘢噶嘛，系嘛， 系啦，即系其实个魔鬼就出嚟同阿就死嘅佐藤健话，佢每变走。即系个世界消失一样物件，一样唔系一件喎、啊，嗰、那个物件全部都 系成全世界冇咗嘅嘢，咁佢可以续命一日咁样噶嘛？ 系啦系啦系啦，咁系几个好特别嘅一个故事，系啦，咁佢续咗几日嘅，已有几样嘢消失咗，但系佢就话要去令个猫消失，但系原来佢相依为命嗰就系一只猫，咁你不过即系日本人对猫真系特别有感情 ，OK， 咁呢个题材都好特别啊，即系俾佢谂到 ，OK， 咁五月廿六就会有火星异种嘅，即系漫画改编嗰套啦，系啦。咁就 正 呢套，系啦，同埋 Jungle Book 好似暫時話去到五月廿六先做，但係而家好勁啊，喺北美個票房，係啦，係啦，咁六月二咧都有忍者龜第二集嘅，係啦，係啦，都褪早，係啦，咁六月九就有呢個魔獸爭霸，就戰紅崛起，我哋話係，係，咁非常道第二集好似都係嗰個禮拜，係啦，仲有啲咩咧？就六月十六有愛麗絲王先生二穿越魔鏡，六月廿三咧有呢個天殺地球反擊戰就第二集啦，復甦紀元同埋泰山嘅，其他想唔想講 落去咧？有拍泰山真人版定動畫，我唔知 道。哦，真人， 係咪？就拍泰山，不過泰山真係拍到爛。 唔係佢今次呢套又唔係好同嘅，有著褲嘅泰山。 因為去咗城市嘅，唔知係咪好似？ 即係大過咗啦嘛，係嘛？曉溝女嗰只噶嘛，係嘛？ 如果大家想睇小朋友版，你咪睇翻《Jungle Book》咯，《魔幻森林》咯，啲仲係識講嘢㗎，好正㗎。其實我睇過少少嘅，不過我麻麻地，所以冇睇曬成出。 系， 啲动物识讲嘢，但系讲得嚟啲口型唔啱喎。唔系，因为佢就系抹下个嘴嘅啫，佢冇口型。 喐下喐下。 嗰啲狼啊，嗰啲咁，佢个嘴唔系软噶嘛。咁佢又冇用 CG 做翻佢有嘴型，咁佢咪就系抹下咁，边个讲嘢咧？其实唔系好睇得清，因为佢唔啱口型啊。系啊，咁其实都系啲好细路仔嗰啲啦。咁 anyway， 咁啊都系迪士尼以前一个卡通片嘅，我就觉得佢其实系小泰山嚟嘅，其实嗰、那个有兴趣睇下嗰个嘅。咁啊大泰山呢个就有阿珍有成嘅， 明白。 但阿珍好似有老公喎，呢、這个版本。 唔知咁做，呢个阿珍系阿小丑女， 系咪啊？ 系 嘛？ 哦。 哦，咁续集使唔使揾阿肥婆四做咧？即变咗。 我系第四泰山嚟喎。 系啊，我话拍底都泰山正啲喎，系啦。好，咁可唔可以再讲其他？定系嗰啲可以唔讲住？ 可以唔讲啊，都系暂时。 讲住几个月先啦，系啦，太耐啦。后边嗰啲就我之前有报过啦，都冇乜大变化嘅，其实都OK， 好，咁啊，冇去补充系嘛？ 冇啊， 冇啊 ，thanks。 好啦，咁啊，明谢翻啊，提供咁多资料俾我哋听众们，多谢大家，系啦。系咁，今日都多谢阿北打同我哋做咗成集啊，系啦。系咁之后有机会我 好过瘾，好过瘾 ，thank you 晒。 之后有机会同阿北打，可能我哋两个要做下，咁因为阿马仔放假，可能再下多个礼拜啦，下礼拜未嘅，同我哋一齐讲美国队长啊嘛。系啦， 好啊，好，好啊，收到，冇问题， 唔该晒，好啦，好，咁我讲下我哋 email address 咧，就系 tatsukusf@yahoo.com.hk 咧 ，tatsukusf@yahoo.com.hk， 如果大家咩报料或者我哋咩讲漏讲错，欢迎第一条写信俾我哋，等佢大家回信嘅。咁你转个头啊，我哋会继续摆翻上咗埋 audiocast.com 就用 sci-fi 411啦，咁但系就嗰度就应该而家冇拎咗去边个地方噶啦，不过有兴趣朋友可以依然去嗰度揾到我哋。 咁我哋另外呢會擺上呢個嘅 sci-fi backup dot this is tab.com 啦 ,sci-fi 411 backup.wordpress.com 啦 ,all the way sci-fi.wordpress.com 嘅係啦。咁香港網台 app 就會而家跟咗record scene 嗰邊，咁可能要會唔會星期一先會見到我哋呢，係啦。咁另外香港播放，如果我哋齊 update 咗頭先嗰啲，就會即時出現㗎，就係 catsquare.com 嗰度嘅，咁大家留意返。咁亦都大家快啲去加我哋嘅Facebook 聽眾群組，就係 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33926127663二嘅，33926127663二嘅。咁你網上播放時間逢星期一有 record 先，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同埋我哋嘅經典重溫嘅。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 拜拜。